经济比以往差，质疑罢工对员工是否有利。北韩在八日内第三度发射短程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当地凌晨2点59分和3点23分左右，在咸镜南道永兴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军方正是密切关注平壤动向，保持高度警戒。分析认为，北韩的举动是抗议南韩引入 F-35 隐形战机等尖端武器，以及将会在今个月5号展开的韩美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朝从未就短程导弹达成协议，他对北韩的做法不感到忧虑，亦都不会影响两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韦柏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河内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广西沿岸至北部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19点，跌545点，成交金额3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6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16点，跌15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金茂4.88跌1.7，腾讯控股361.8跌8.2，友邦保险78.4跌0.3，建设银行5.94跌1毫，中国平安90.5跌咗2.7。信宇光学科技86.85跌4.55，美团点评64.95，啱啱转咗美团点评系64.95跌咗0.5，港交所258.8跌5.8，汇丰控股62.5跌咗5.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3，英镑9.485，瑞士法郎7.916，澳元5.333，加元5.919，新西兰元5.123，欧元8.6764。每百日元对港元7.3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7点，跌452点。港金现价报1345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32.69美元，卖出143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而另外咧，青衣嘅淡江山路啊，交汇处咧，近住枫树窝路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2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1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戒烟变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 展翅清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日晚上7:30喺湾仔伊利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当晚会将奖项颁俾10位展翅清健超新星， 仲会有一众歌手喺现场表演噶，仲有师兄祠堂会排出斌师兄同埋你凌师兄， 当然唔少得敏感时刻嘅 Lady M 阿莫莉姐你啦。如果你都想索取入场证一齐参与， 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内容啦。 我系黄耀祖。阿爺改我个名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咁就梗係可以光宗耀祖啦。 我係善明，喺风骚节目度讲多啲善良、善心、善意嘅事，咁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係桂花田，我喺节目度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㗎。 你讲咩呀？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囉。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善明， 早晨啊善明，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suppose 系 Happy Friday， 咁都系 Happy Friday 嘅，咁啊各位啊，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星期五啦，但系善明。你都冇乜点瞓喎，系嘛？ 系啊，有啲泄气系嘛？今朝早少少泄气，真系泄咗好多气啊！原因咧就系琴日我都有提过咧，即系大家喺翻热一啲食物嘅时候咧，真系翻热嗰个过程要真系要肯定佢翻热够啦。 系 咁，同埋即系嗰个食物即系 唔好摆得太耐， 唔好摆得太耐啦。咁，唉，我即系真系打自己几巴啦，自己就琴日翻去犯咗呢一个错啦。 系， 咁就因为琴日翻去都比较夜啦，咁都有少少肚饿啦，咁啊心急，咁啊跟住见到咦雪柜都有啲旧嘅嘢喺度喎，咁跟住，唉，不如平时咧，我就即系如果有足够时间，我真系会蒸嘅， 系， 因为用蒸汽咁蒸翻佢10分钟就一定冇错噶咁样，咁但系琴日真系懒咯，咁啊就攞出嚟就咁摆喺微波炉叮啦。 但我觉得唔系净系蒸定系叮，即系如果你本身系摆得太耐。佢已經變壞咗嘅話，你蒸完佢，佢都唔會變翻新鮮嘅喎。 蒸完再蒸，蒸完再蒸，蒸完再蒸。佢蒸呢一個咧，就可以撇除有啲咧，譬如話佢未變壞，但係佢可能即係一段時間咧，佢開始有啲菌。 係鬼知咩？咁咧就可以針入去消毒啊！如果唔係真係要， 唔係即係話俾嗰碟嘢聽，喂，蒸一蒸熱你醒啦，醒啦，你走啦，衰嘅走啊，唔好嚟咁樣啊嘛。咁跟住我就叮咁啊，誒，求其有啲熱地就食啦咁，因為琴日真係好攰啊嘛。咁跟住誒食咗兩啖，覺得喂啲好似怪怪地咁樣嘅啲。 兩啖怪怪地，你有冇食第三啖入口啊？咁 我其實兩啖都吞咗 嘅。哦 ，OK， 吞咗兩啖， 啊、 但足以令到你屙足一晚啦，係咪？ 係啊，跟住開始嘅，琴晚攤落床嘅時候，跟住咦開始個肚已經痛痛地啦，唉唔好理啦，眼瞓啦瞓，咁跟住話痛肚痛痛醒。跟住就1:00、2:00、3:00咁樣，於是者咁咪泄曬氣啦，真係。 哇！真係陰公豬啊！真係病從口入啊嚇。 係 啊， 但都多謝你啦，就算屙到咁樣嘅話咧，都七彩噶啦。 係咁話。 你又唔同我哋講喎，翻到嚟先同我哋講，辛苦曬。 我真係見到我善明個樣咧，係謝皮啊，即係咧係淨。 哎呀！我真係最唔想就係呢樣嘢啊嘛！我希望翻到嚟咧，大家會哇見到你靈醒醒神，但係翻嚟謝皮， 真係一個哀怨嘅樣咯。 其實我覺得咧，成日都會話咧，即係有陣時要。请病假，即系翻工定唔翻工嗰啲咧吓，屙呢一样嘢咧，真系比较难出到街 嘅。 我真系会惊噶。喂，我又山长水远，如果我中途即系哇，佢要嚟啦咁样，咁点算咧？喂，真系 姨妈 咩啊？ 系啦，即系两个情况系最难过嘅，就系话你一系就一个好长途嘅交通工具上面， 系啦， 肚痛起上嚟要去厕所， 仲要系你越谂啦，同自己讲嗱，唔好谂，冇事嘅，冇事嘅，谂其他嘢。哇，你谂其他嘢，你都会觉得系。谂到嘅都系瀑布啊、山洪暴发啊，你都系谂到嗰啲嘢啫。 好难忍噶，你除非真系揾个质嘅啫，真系 揾到个质都唔系得到就得噶。 会写噶嘛，你明唔明啊？哎呀，冇讲清楚。 系啊，你揾到个质嘅话，你都喺个公共交通工具你点摆啊？点塞入去啊？系咪先？ 系啊，同埋即系尤其是如果自己揸紧车嘅路途咧，真系肚痛肚屙咧，又系好大件事。 唔系，因为真系嗰啲冷汗咧系会直飙咧， 会真系。 即系你想点咧？其实都小心。 同埋你要控制住嘅时候咧。 你只要将所有嘅集中力啊、专注力啊摆晒一点嘅，但嗰点 爆炸， 但嗰点唔系揸车咯。但李英你揸车就要将所有嘅 focus 集中力摆喺个交通路面嘅情况噶嘛，系咪？所以真系会，你今朝你做晒嗱，你屙完啦，跟住你今朝都要揸车翻嚟啦。 今朝开始经历 晒，系咯。咁但系揸车都可以集中到嘛，冇事啊嘛，系咪？ 我已经将我嘅专注力咧摆咗喺揸车上面啊，好训练到咁样。 翻到嚟之后咧就专注我哋嘅麦，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嘛。 系啊， 辛苦你啊，真系我成日话咧。即系我哋话，不如你请假你唔话俾我听，跟住佢话唔好，应承咗我哋唔可以咁样嘅，即系佢嗰代咧，真系好犀利嘅。 咩嗰代？ 你讲到你同人哋唔同 啊！你同佢， 我发觉佢同阿豪豪即真系两夫妻咁样啦。阿豪豪成日话你嗰水啊，系个水啊，佢而家话我嗰代。 你为咗其实嗰两个拍档，我唯有和应佢哋。你个背咧，阿小明。前辈嗰个背咁，小明真系我前辈啊嘛！ 嗱，又以前辈嘅身份啊，你见唔见到我揸住啲乜嘢？ 系啊， 苹果， 苹果。嗱，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天然可以即系临时止屙嘅一个生果嚟噶。 咦，我 真系冇听过。 发一发问，即系我哋嘅广大听众睇下，点样止屙，仲可以第日翻工嘅情况咧，可以点啊？啊，即系分享。 你呢个问题真系代表住香港人好中意翻工， 系啊， 系一个问号嚟嘅。 系唔系即系大家有责任心咁解？不过喺责任心之余咧，都会大家可能想到一些方法，即是我如果真的回不到工我可以怎 樣做。但这个你是试过的，即是如果突然之间肚饿的话， 又 找不到 药，又或者未有药，或者是不想吃药住。因为呢我之前呢、就是、曾经真有一次肚饿看过一次医生，医生就说你是不是还痛紧，还有东西想饿的感觉。 是 如果是这样你最好不要指他住。你真的给他一点时间他清了你里面的污糟啊菌啊东西出来先。 所以不要放假不要放工。不是哪有空间清一些菌出来。 我经历了昨晚成晚已经差不多了。 OK, OK。 我首先阿善明不是那些即是呢。 他本身都不是很毒的人来的。 是啊，因为他很毒的。 你试下我和阿田啊。 我没说如果是。 其实我告诉你我是毒到呢你是看不出的。 对啊。你成日都很清淡吃那些东西呢不是吃番薯啊鸡蛋啊。 对啊你爬上树 摘 野菜吃的嘛。你想想野菜都在个树上啊你想想讲到去几夸张。 我就听朋友说你好像喂着猫仔喂着雀仔这样吃东西嘛。 对啊总之呢阿善明你那背那些朋友呢。 有我个水我个袋嗰啲人啊，都系好健康噶，身体力行噶，自己种自己食噶。 嗱，善明啊提议咗个方法啦，如果真系咧个肚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原来有医生教佢咧就话食个苹果可能会好啲嘅， 好少少啦，舒缓咗啲。 大家有冇其他嘅秘方咧，都可以喺网上边同我哋分享下。 系可以话声我听啊， 系 啦，即系希望都冇再指啊，我听朝早一早要坐飞机啊。 哦，好啊， 系 啊， 系啊， 你长飞添， 喺 飞 机嗱， 呢个短飞嚟嘅。 我唔想话俾你听喺飞机上面肚屙嘅感觉啊，因为我未试过，得出 啊！希望你唔使同我哋分享啊！ 我哋咁啊， 除咗有啲咩秘方，你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之外咧，今日系 Happy Friday 啊嘛，我哋有风骚大点唱。 系啊，我哋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咧，晏啲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啦 ，fax 号码23393453都无人欢迎嘅。俾只歌啦，送俾你好唔好？ 好，多谢。 有 Sammy 嘅 Feel So Good， 希望你真系 Feel So Good。 可以了，没有了这个兴趣，再讨好装笑。 切带，越话真情越贵，感觉要大无畏。Come on, best buy, feel so good. 郑秀文嘅 Feel So Good 直播室有黄耀祖、有善明、有桂花田啊，仲有你哋大家吓，今日星期五咧点唱日子 ，fax 数码23399453，我哋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 想问下两位拍档咧，你哋对于冰球呢一个嘅运动呢个认识多唔多噶？ 唔多， 唔多， 即系睇都少啊，系嘛？ 睇都少，同埋应该香港都比较少啊。 但系其实香港都有代表队噶、啊，要讲呢一单新闻咧，就 系 琴日咧。 系啊，真系嬲猪啊！ 哇，系，估计睇到睇完都估唔到。但睇完之后咧，就发觉仲有好多侧边嘅新闻出嚟咧。冰球呢个运动，我谂我哋真系要认识多少少喎。原来 系咪都想认识下？ 有啲嘢都更加估唔到添。 系啦，嗱，估唔到第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咧，本身琴日晏昼咧就见到啦，网上流传咗一条片啊，就系我哋香港少年冰球队，即系我哋香港嘅少年代表队嚟噶咯。咁样咧就去到内地嗰度就参加咗呢个第二届嘅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即系 U20 啦吓。佢哋嘅对手咧就系深圳嘅。昆仑红星队啊，咁样系啦，就见到呢一队咯吓。咁但系咧，当时咧，即系如果我哋到一个比赛，我哋又系香港人啦，系咪？见到香港队咧系大幅领先紧11-2嘅，你已经好开心噶嘛，系咪？ 咪梗系啦，大胜啊嘛。 系啦，领先咁多，系咪？虽然我哋都唔系好知道，即系喺冰球方面领先紧11-2，系咪真系领先好多？ 系咪真系大比数啦？但系望见数字都应该系 争个九分中间。 系啦，不过有人就唔系好开心，啊、就输紧嗰个队伍啦，就是、深圳队、哦，即系深圳嗰一队啦吓。 都正常嘅，唔开心。 但唔开心，你会做啲乜嘢啊？ 系啊， 努力啲打好啲咯。 系啦，佢哋真系做咗努力啲打好啲呢几个字，不过就同个波系冇关嘅。 佢唔系真系打人系嘛？ 佢嚼就系、是、啊嚼人添啊，可以咁样讲啊。 系真系睇到啲片咧，系真系好无奈咧，因为好多，因为你知大家知道打冰球咧，系但诶观众喺外，佢哋喺场内仲有好多嘅 透明玻璃， 透明玻璃即系好高嘅，咁但系即系 都唔系玻璃啦，即系透明嘅围板啦咁样。 咁即系啲观众咧，外人咧唔系咁容易可以入到去里面啊！一定要有一个即系入口先入到去里面，帮唔到。 都正常嘅，我哋平时睇足球嘅话，观众都唔可以入到球场噶啦。 都喺 观众席 啦， 都系系咪？ 但系意思话想去落去帮佢手都好少难咁样啊， 系好似封住咗咁啊，即系感觉。 跟住咧就发生咗呢一件事咧，就系深圳嘅球员啦，被形容啊好似发狂咁样咧追打我哋香港嘅队员啊，其中个片段咧我有睇到嘅。其中一位咧着住香港球队球员23号球衣嘅黄少伦啊，呢位嘅朋友咧更加俾两个人前后夹击，嗱嗰、那个打法咧，你可以当真系打烂仔胶嗰种嘅打法嘅， 系真系揼你咁， 对住个头啦，对住个背脊大大力打落去，呢两位嘅朋友前后夹击咧，就令到其中呢一位港队嘅队员咧打到系倒地跌咗落地嘅，段片段咧大约就30秒到啦，唔单止系佢哋两个打嘅。其实你见到喺其他嘅地方咧，我哋香港嘅队员咧都系俾人哋揿住嚟打。 系啦，即系都有好几个都系俾人，即系俾深圳队伍系咪啊？ 系啊， 就打我哋嘅香港球员嘅。 系啊，咁 但系现场应该会有好多啲教练啊、 球证啊咁 样。球证噶，咁点样？ 系啦， 可以打到咁多个时间都长、 啊。片咧就有喺度，咁啊固然之有人见到有人打交，佢都系不停咁拍片啦、啊。 系，有人就视若无睹嘅，而深圳队嘅球员咧都唔肯。放手嘅，咁但跟住我可以补少少冰球啊呢 一 个运动嘅常 识， 因为我哋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大家认唔认识，因为我都唔认识。 但系睇完之后，你觉得 我听落去应该起码系咪揸住一只冰嘅球状嘅物体？ 我唔系嘅，唔系一个冰嘅球状嘅，攞住棍打， 好似 hockey 咁样打嘅。 系啦，咁跟住事后咧，首先我哋香港呢队港队嘅教练 Leo 啊，就喺佢呢个社交媒体咧，系有一个嘅贴文出咗嚟嘅。佢就咁讲嘅，佢就话一直都希望以公平公正嘅精神去比赛啦。不过睇嚟咧，喺中国咧就不太可行噶啦吓。佢话系一场典型以打斗作终结嘅中国冰球赛事。佢话即系佢自己都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嘅。当佢哋领先嘅时候咧，对手咧失去咗理智啊，7个球员咧追打我哋5个嘅选手，而我哋嘅香港队嘅队员咧就只系保护我哋自己啫，球证系冇做任何嘅帮助嘅。我哋参赛咧都系本住公平公正嘅体育精神，我谂呢一种做法咧喺中国大陆咧就唔太可行啦。要我形容今次嘅事件咧，我会用低装、哪吒。 冇体育精神，佢仲觉得好嬲啊！作为港队嘅教练咧，佢都觉得自己帮唔到佢哋啲乜嘢。 啊，系啊，系啊，咁讲噶。 即系其实你睇到嘅时候咧，真系好心痛。 我觉得好离谱咯，呢件事。 系，但系咁啊，后屘咧仲有跟进嘅报道。首先，大家头先我话对冰球有几认识啊？原来喺冰球嘅比赛里面系容许一对一嘅打斗噶。 系，但佢又话有一个叫做搞笑。文明的規矩就是说哪队输了那队呢就是可以呢就去打赢了那方。不过他就是讲緊呢只是可以一对一。 是啦，但是我们看片就有两个打一个。同埋呢他们是手上面呢他们会戴着一个好像手套，你个形状其实几似打拳的拳套的。即如果等大家有多点的认识，因为都几厚几大这样呢，就算呢是在北美的冰球联盟这样，他们的赛事片段里面呢经常都会出现就是球员互撞，即是有一些大型的身体接触的。但是呢亦都有发生这些的好像我们讲话打交一个打一个的情况出现。不过两位球员呢是要首先脱下了手套，同埋咧系理应唔会打头嘅。咁呢啲佢哋有啲不明文嘅规定系咁样嘅， 规定嘅有规定嘅。 而之后系会有惩罚噶，即系如果你真系打交嘅话咧，系会被罚坐喺呢个 penalty box 嗰度咧5分钟，就唔俾你出赛咁样嘅。不过同今次嗰个情况咧，虽然我哋话要了解多啲冰球先，因为其实佢哋原来我都咁有趣㗎。 係啊，可以咁样㗎喎，输咗可以俾人 發洩。但係佢個規定係真係一對一，同埋即係要除咗手套，即係話我可能而家唔係進行賽事之中，我先同你打咁解啦。 我講真，我都唔答到你係唔係，因為我都唔係最了解，我都係睇報道㗎啫。我試過即刻已經去搵呢個冰球嘅賽事㗎啦，但係都唔係每一場賽事佢哋都會打交嘅，所以我睇咗嗰幾場咧都冇打到交咁樣。 同埋咧，即係如果係話啊，有個不明文規定啦，咁但係你都要遵守翻嗰樣嘢噶嘛？你 因為你比賽緊球賽緊嘛，咁所以今次我哋香港隊咪真係好差咯，遇到呢個遭遇。 係啊，不過後屘咧就再後啲啊，因為都有跟進嘅，因為跟住咧即係頭先我阿祖咧就講咗，就係香港隊嘅教練啊，就係呢件事件發生咗，亦都有呢個片段公開咗之後咧，做咗個貼文。之后，不过后尾咧，香港冰球协会啦，咁都有 回应， 轻轻带过啦，我会咁形容，即系咪回应啊？即系佢就话系有一个不愉快事件发生咗嘅，咁佢就用不愉快 事 件， 呢件事系有喺度嘅， 系啦。咁啊，但系后尾咧，佢哋都亦都有讲到啊，就系点处理咧嗰件事，佢就话咧系一个不愉快嘅事件发生咗嘅，而中国嘅冰球协会咧已经处理并且解决三名深圳队嘅球员咧系会被停赛一年嘅。 嗯，系啊，一定要即系喂你要处罚啦，因为你真系唔守规矩啊嘛。是 不是啊？是啊，但我觉得停赛一年都不够啊，要他重新考牌、重新训练过。 是啊，是啊，真的不可以这样呢。因为规矩是需要跟住咯。咁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好，即时呢就说有个处罚。不过处罚是怎样的时候呢，大家见仁见智啦。总之处罚了他都是一件啱事啊。 望着你散去，知觉不会思想，讲多句话。他的吻手有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有公务员今晚发起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集会的时候说，在公余时间，若果公务员以市民身份出席活动并没有问题，但认为不能够以公务员名义作出与政府睇法不同的事，否则会造成错觉，觉得公务员与政府立场有分歧，对着干，影响公务员持平不偏不倚的工作。他提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昨天亲自向公务员发信，重申公务员应该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初衷是服务市民，不能够被个人政治理念影响工作。另外，张建宗朝早在玛丽医院说，日前接受身体检查发现鼻腔有小囊肿，为了防止囊肿恶化，安全起见接受治疗，自己病情并没有大碍，没有影响工作，能够如常翻工。有公务员发起今晚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政府作出严正声明，指绝对不接受任何冲击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的行为。工联会理事长王国被问到公务员放工之后参加以公务员名义进行的集会有没有问题，他说优秀的香港公务员有两点很重要，包括政治中立和专业形象。他又说公务员有公民权利以个人名义参与各种活动，但参与涉及公务员身份的集会就要慎重，需要顾及专业形象，给人感觉公务员在处理公务时不带有个人政治倾向。职工盟主席吴敏仪不认为公务员参与集会是违反政治中立，他说工作时保持政治中立是应该，但公务员在工作时间以外的身份是市民，可以行使基本法赋予的集会等权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活动之后回应有医护人员响应网上号召今日傍晚发起集会时说，对医护人员有信心，相信他们会紧守岗位，以服务香港市民为先，希望大家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他又说明白香港现时处于艰难时候，大家对社会发生的事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和看法，会想用不同的渠道发表意见，希望大家用和平理性的方法表达意见。日本决定将南韩剔除出简化贸易出口手续的贸易白名单，将对南韩加强出口管制。日本经济产业上世间云城说，在外国会议之后说，将南韩从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设置优惠待遇的白名单国家剔除，有关政令修改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今个月28号实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9点，跌咗635点，成交金额4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4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6点，跌咗16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金茂4.85元跌2毫，腾讯控股360.2元跌9.8元，友邦保险78.2元跌0.5元，中国平安89.85元跌3.35元。建设银行5.93元跌咗1.1元，盈富基金27.6元跌咗7毫，信宇光学科技86.7元跌4.7元，汇丰控股62.5元跌咗5.5元，美团点评64.05元跌咗2.4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07.04，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1点，跌咗509点。港金现价报13,45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32.85美元，卖出1,43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噶，就系、是、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对出。咁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上桥位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上桥位咧慢线有坏车，龙尾咧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择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制作。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开始咗啦！ 依家啲细路啊，睇电视剧就叻啫，广播剧识唔识噶？ 广播剧就系咧，净系听到把声嘅剧，要有感情嘅啲语气。 真系有上堂噶、哦？ 唔系你估，睇你仲够唔够胆睇小佢哋？ 真系不得了啊！我担定凳仔，等住听佢哋做好戏。 无论天气似不似预期，作为专业机师，我会谨守岗位。Well， 我又要飞啦！ 欢迎各位乘搭本航班，本机由电脑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咁我点啊？喂喂喂！ 自动驾驶已经广泛应用喺飞机操控上边，唔通飞机师真系会被完全取代？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倾下有冇可能？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早晨 ，Jackie 啊，唔该， 喺度。 诶，撞名喎、啊，呢位 Jackie 个串法系 JACKIE 啊， 系啊， 咁啱嘅。呢、位 Jackie 有个仔系14岁嘅， 就嚟15岁啦。 吓、我系想揾咧有做风骚快活人嗰个 Jackie、 啊。我有啊。 咁啊，好乱啊，边位年资系耐啲嗰个啊？ 我数下手指做咗廿几年啊。 哎呀，姐姐啊，但系我好似多过廿几年咯。 啊，咁样我真系好乱噶，究竟你哋边个系边个啊？ 系我系桂花田啊， 我系善明啊。 咁你又系边个啊？ 我咧其实系做咗一年都唔够噶。啊，两位师奶，唔系，两位师姐，你哋好，我系黄耀祖。 头火势啊！今日先嚟到第五日，我都唔记得咗呢件事。系啊，我仲未咧喺度。多谢我呢个拍档咧，去完旅行都有我心，送咗一件好靓嘅衫俾我做手信。系因为太忙，太多事项要做啊。不过当下子我已即刻着咗俾你睇，好啱身啊！真系好多谢佢啊！真系，因为点解啊？其他人冇噶，但我有噶啫，佢真系好有我心噶，真系多谢你啊！系边个？经常都去旅行，但经常都会有拍档嘅心嘅黄耀祖。 其实我自己咧都喺节目度讲过，我系好怕买手信，系好唔中意嘅。点解桂花田会有？因为佢系讲到明，我要有手信，我好中意手信噶咁啊嘛。咁咪你有个特别嘅礼物咯。 哦，多谢多谢。 星期三咧，我哋香港就打風啦。嗱，而家今日咧，暫時睇我哋個畫面啊，就非常之乾淨啊，因為咧就連呢個一號嘅風球啦，都已經冇埋啦咁樣。不過咧就話呢個熱帶風暴韋柏相關嘅驟雨同埋雷暴咧，係會繼續影響住我哋嘅廣東沿岸嘅，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啊嚇。仲記唔記得喺星期三嘅節目，即係準備啊要打呢個八號風球嘅時候咧，我哋喺猜猜我是誰咧都講咗一樣嘢嘅，就係話咧每一次咧要打風，我哋最唔想見到，但係通常都會見到嘅一個情況係乜嘢呢？就係話打風依然有人咧就去到滑浪啊、玩水啊、衝浪啊咁樣。唉，估唔到啊！即係一講就中啊！因為咧今日睇報紙嘅時候咧就有報道到啊，原來喺星期三嘅即係打風嗰陣時嘅朝頭早啦嚇，三號風球咧就懸掛緊嘅，因為朝頭早九點幾嘅時候啦，就有一位25歲嘅朋友咧就喺風暴之下去到石澳嘅大浪灣嗰度玩滑水啊。當時咧其實已经有大嘅风浪啦，而且挂咗红旗，表明系唔适宜落水噶啦。不过咧，呢位朋友就继续去玩滑水，最后咧有大浪涌至，唔单止一度咧就将佢拱咗去旁边嘅石滩啦。咁首先块面啊，个头部啊已经系被割伤咗噶啦。咁之后咧就再俾巨浪咧就扯咗出去海中心咁样嘅。好彩就有呢个救生员咧就及时发现咗，就将呢位朋友咧就救咗上岸嘅。嗰位救生员咧之后咧又接受到访问嘅。因为有记者就问佢啦，哇，已经红旗噶咯，咁啊，你都仲冒住你自己嘅生命危险落去到海滩嗰度救人啊，咁样，咁啊，记者咧咁问，救生员咧就只系好谦虚咁样讲咗一句就话，冇理由见死不救嘅咁样。咁啊，有当地啊，即系大浪湾嘅村民啦，都会讲噶啦。其实平时大浪湾啊，冇风冇浪啊，嗰啲啊，浪啊，有几大啊，三尺咁高噶啦都。佢话打起风嗰阵时咧，风高浪急，真系非常之危险噶咁样。所以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话噶啦，即系打风真系要小心啊。譬如今次咧，即系虽然两位嘅朋友，即系不论系救人或者要被救嗰、那个，最终咧都系冇事嘅咁样。但其实睇到呢啲嘅新闻咧，都会好惊噶嘛。尤其是就算你话，喂，我唔打，即系我唔系滑浪噶，我唔去海滩游水噶。但系我估喺风暴过后咧，喺好多唔同嘅情况底下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啊吓。讲紧乜嘢要特别留意呢？就系、譬如琴日咧喺呢个中环街市啊，其实而家咧就进行紧一个活化工程嘅。不过当我睇到新闻片段嗰条闭路电视嘅片咧，都真系几惊啊！因为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噶啦，中环街市咧就有行人通道咧就搭到去上去中环呢个 escalator 行人即系扶手电梯嗰个位置嗰度咧。琴日就有一幅成17米乘5米嘅假天花，突然之间咧嘭一声咧就真系冧咗落嚟。而当时你知道那个位置其实一日24小时都好多人来来往往咁样的，因为有声音就导致在这条天桥的朋友即刻互相走避，最终好彩他们是成功走避到的，但就有这么大块的这个假天花就冧了下来。当局调查之后相信是因为假天花渗水导致超重这个负荷超重，所以就出事的。现在警方就将这件案件列为了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处理，这个案件处理都有真的没听过。不过咧，可想而知啦，即系一个风暴过后，呢几日咧都仲咁大雨啊，可能咧即系都仲会有唔同嘅情况会出现嘅，所以各位风骚嘅听众，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啊吓！风头火势，阴公阴公咯，佢今日唔舒服啊，不过唔舒服咧都依然翻到嚟风骚同我哋一齐开麦噶，唔该晒你啊，士兵。 真系唔好意思啊，平时好留意健康嘅人咧，都会有病嘅一刻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原谅下啦。今日真系唔系太好，把声都可能唔系太好嘅。嗱，头先阿祖咧，佢哋讲咗，即系有关于可能系一啲重量嘅问题。咁我都系想讲下啲关于重量嘅嘢。咁不过咧，都系想讲下我哋自己本身嘅重量问题啦。咁就系关于吓肥胖超重，究竟有啲乜嘢对我哋身体或者对我哋唔好嘅咧？咁。好多人都听过啦，知道超重同埋肥胖咧就系好多种慢性疾病嘅主要嘅风险因素嚟嘅。嗱，常见嘅我哋二型嘅糖尿病啦，同埋心血管嘅疾病咁嘅。 香港的成年人的体重指标呢就介乎在23至25之间呢就已经是被视为呢你就超重的了。咁如果你再高过25呢就界定你已经是肥胖的体啦咁样。咁但卫生署呢就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呢就做了一个年龄介乎在15至18岁的人士的人口健康调查。咁就发现咗呢有成 50% 啦，哇，差唔多一半嘅人呢佢哋係属于超重同埋肥胖㗎喎。咁呢一个情况个结果都好似哇都几高下喎。咁原来呢我哋嘅体重指标唔单止呢即係会係话帮你听我哋容唔容易患病啦，咁亦都会係呢话俾我听原来我哋喺超重嘅时候呢我哋嘅脑嘅皮层呢係会变薄㗎喎。咁变薄咗会增加咗患上脑退化病呢一个风险㗎。哇点解呢吓。咁喺美国嘅医学院呢有一项研究呢就追踪咗调查超过咗1200位嘅市民啦。我哋发现咗佢哋嘅体重指标啊。如果佢哋係超过咗25嘅呢咁佢哋嘅头皮层呢就会係比较变薄咗嘅。咁喺脑部嘅年龄呢亦都係比较一般人呢係大咗10年咁多㗎。咁喺记忆啊、语言啊同埋感官方面咧，都会系较大机会咧系出现一啲嘅障碍嘅。咁相对咧就系会增加脑退化症呢啲风险噶。嗱喺事实上咧，全球嘅成年人嘅肥胖情况咧，喺过去嘅40年里边咧系上升咗3倍嘅。咁啊情况咧真系几令人担心嘅。咁啊亦都系因为咁咧。政府亦都推出咗好多嘅一啲计划啦，咁希望咧就能够制止呢一啲肥胖嘅问题嘅恶化噶，咁啊亦都加入咗好多一啲叫人预防肥胖嘅一啲嘅工作噶，咁我哋自己嚟讲啦吓，我觉得除咗真系自己要自律啲咧，咁我哋都要真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都要保持一啲适当嘅体重啦，嗱饮食均衡要健康，成日都有讲噶啦，不过都要继续讲吓。咁仲要啊！记住，定期做一啲体能嘅运动 ，keep 住标准嘅体重，系 keep 住我哋嘅标准嘅体重啊！咁跟住我哋人就会健康啲，人都会靓啲、开心啲啦。事实证明啊，当你个人唔精神病嘅时候咧，真系状态都系争少少噶啊！咁啊，我呢个同事咧，同样佢都系一个好收呢个多资讯、好关心身边人嘅一个妈咪啊！咁我相信咧，佢每一日咧都会即系好照顾佢身边嘅家人之余咧，我觉得佢对自己嗰种关怀啊，关心自己每一件事都应该每一日。他都会用很多时间去看住他的。哈，我们同事桂花田。 哎，做了妈妈就真的什么东西的资讯呢都要有在这里的。即是不认识清楚都认识少少。有时跟仔女聊天的时候呢尤其是我女儿她会问阿妈你知不知道那样是什么来的。当我话知嘅时候咧，佢竟然有个哇，你好型啊！点解我妈会识呢啲咁潮嘅嘢？其实都系要一个学习嚟噶，女。我每日都用咗几多时间去学习啲新嘢，系啊，希望系啦，希望照顾家人嘅时候咧，都可以照顾得好啲啊！早排咧天气炎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几乎日日都有啊，30几度以上气温咧，成日持续啦。咁啊，系咁晒住啲小朋友咧，除咗啊游水可以消暑，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去真系得闲去公园玩下咧吓？喺呢个放暑假嘅时候，但系咧咁样晒住咧，去公园咧就真系唔好去住啊，去游水好啲啦。因为咁晚太阳晒住咧，嗰啲游乐设施咧。好容易呢就烫伤咗小朋友啲皮肤都唔知啊！如果唔系翻到屋企个妈，哎做咩做咩阿仔你个啤啤仔或者大髀仔咁样啊咁啊，系啊，因为嗰啲上滑梯其实真系好辣噶，咁不如去玩水得啦啩？咁热去玩水透心凉咧，系啊系啊，喺外国咧甚至即系好多地方咧，大陆啦，我哋香港都有噶，佢哋咧就好兴咧有地下喷水处嗰啲地方俾大家玩噶，咁啊。即是有一个范围地下装了很多的喷水口，有些会跟着音乐，有些就会喷 上来，有些就会自动喷水的，只要有人走过它就会有水的，即是都挺有趣的。小蚊仔就玩得开心， 啊，但系难为啲阿爸阿妈咧，就要帮佢带多套衫裤鞋袜啊，又带毛巾啊，俾小朋友玩完之后咧就抹身同埋换衫嘅。啊，不过见到佢玩得咁开心咧，咩烦恼冇晒都冇所谓啦。但系如果玩到乐极忘形咧，咁就真系弊家伙啦，因为咧后果咧真系可以好严重噶。在江西有一个咧喷泉公园，咁啊一到假期咧就好多一家大细就去玩嘅，咁啊唔好话小朋友啦，大人见到玩咧都好开心嘅。不过玩时玩都要注意一啲咧安全嘅告示，因为咧喺网上面咧睇到一段片咧，都真系睇到都几惊噶，几惊噶。有冇谂过只会喺卡通片见到呢啲画面，但系而家真实咁喺你眼前出现呢？喂，讲紧咩画面啊？系个画面就系睇到咧有一个六岁嘅妹妹，佢咧啱啱咧佢企正喺呢个喷水口嗰度。噴水口咧就即係因為咧佢有個表演嘅時候咧，個噴水口當然就會噴水啦，係咪先？點知嗰個噴水口咧噴出嚟嘅時候，力度可以大到將個六歲妹妹噴上半空，離地起碼超過一米高啊！咁你諗下，超過一米高之後咁點啊？啲水會收翻噶嘛？收翻之後，嗰個妹妹咪隨即跌咗落地下咯。由你諗下高過一米高咁樣跌落地下，個妹妹當場梗係受傷啦。點解會咁嘅？啊，原来咧真系父母都要多睇两眼，因为呢个喷泉咧喺唔喷水嘅时候，大家系可以喺佢上面咁行行走走去玩嘅，都系一笪地嚟嘅。但系当喷泉嘅时间开始咧，系严禁进入呢个喷泉区玩水嘅，即系话呢个喷泉只系供大家欣赏咯，因为侧边咧其实有安全告示牌话俾大家听噶，同埋咧佢话喷泉一般咧为低水压嘅，同埋高水压喷泉都有嘅，咁即系见到有时啲音乐喷泉咧系会有高高低低噶嘛，当佢高嘅时候，嗰啲喷力咪好大咯。是啊，原来那些水柱的冲力呢是可以甚至乎有几十公斤的力度的。所以大家呢当玩这些喷泉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真的就这么一支很小的水柱让你去玩。但如果是一些喷泉音乐喷泉是供表演的，就真的不可以去玩了。所以当大家去玩的时候，各位家长记住望下旁边的安全告示牌，告诉你这个是玩得的还是不玩得的喷泉啊。 告诉你，我。 黄婉之《水百合》。好啦，翻嚟风骚快活， 系俾阿俾阿芝芝 fit 一 fit 咁样，系啊，完美咧咁样系咪？两位都中意或者一定有睇唔少嘅香港电影噶啦。 诶，唔少，成日经常睇啦。 嗱，香港电影咧都会成会话有啲嘅经典嘅情节嘅。 有嗰啲经典对白都会食，经常有， 经常都会有噶嘛，系咪？ 而家好多时都攞嚟我嚟 cap 喺一啲事情上面添。 系啊，几时都可以用到噶，即系周星驰嗰啲咧，即系哇，喺而家讲翻又得噶，啊好似都幾反映幾廿年前都反映到原來今時今日香港發生緊啲咩事咁樣。 同埋而家今日啲人講咧，周星馳以前嘅過往嗰啲搞笑片咧，都有一個療愈嘅，即係話當你心情唔好嘅時候咧，你攞出嚟睇翻咧，你心情又會輕鬆翻。 哦，係啊，因為我上次成日話睇佢嘅戲咧，知道下一個步就講咩，佢嗰個句嘢講咩都好啦，我哋都會照睇咧，照係好開心噶嘛。 都覺得有一個治療嘅作用㗎，係咪啊？ 唔使諗啊嘛。 咁呢一個啱啦。最近咧，香港咁多唔同嘅聲音啊，大家都话压力好大嘅话，如果香港电影可以帮到少少嘅话咧，唔使入戏院睇一套戏。咁当然啦，如果你入戏院去支持香港电影嘅话，我哋梗系支持啦。但如果你睇到一个少少嘅展览，呢、這个展览佢咧就系将一啲经典港产片里面佢哋一啲好令到你一定好深记忆嘅场景啊，就唔系对白啦，佢就系将一个场景咧变成咗一个微型嘅场景，即系缩细咗嘅模型版本。 迷你版， 咪先，嘿，缩细咋？我以为系可以咧，直情有嗰个画面，好似有啲人咧去到，譬如台湾，可以去到韩国嗰个叫做叫做拍摄嘅景区咁样，但系迷你咗。 嗱，但系迷你咗唔代表唔可以，我自己睇完，我 系 话系 噶， 好靓啊！ 去噶，即系咁讲。 嗱，入你可以入到，你可以喺佢隔篱咯。微型啊嘛，你咁巨型，你点样入到微型啦？天，你谂下啦。 你又俾人食咗位啦。 系啦，系。但系你谂下，如果我哋可以见到，譬如我讲到一套经典嘅电影《秋天的童话》， 系啊，我要讲码头。 记唔记得最后尾嗰幕系乜嘢啊？ 嗰个码头咯， 就系嗰个码头。如果系将呢个码头变成咗一个微型嘅场景，即系好似一个缩细咗嘅模型，而呢两位嘅男女主角啊嘅小，即系一个小模型咧，你系可以见得到佢哋个人嘅话，其实都真系几靓嘅。即刻俾两位我哋嘅拍档睇下先啦吓，因为呢一个嘅展览咧，而家咧就喺一个香港嘅商场里面度做紧嘅。佢哋咧特别咧就拣咗咧就几套香港经典嘅电影，例如有《秋天的童话》啦，例如有《黄飞鸿》。黄飞鸿就 系 点样嘅咧？ 成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啦， 系啦，就有阿黄飞鸿举起只手，系啦，就喺佢嗰个宝芝林嘅门前，有一个咁样嘅微型缩影嘅模型喺度。其实因为佢做得好仔细啊，仲有譬如半斤八两啦，岁月神偷啦，岁月神偷就有阿华哥啦，系咪？任达华加吴君如啦，佢都系攞住一啲我哋香港人嘅集体回忆，罗记皮鞋，跟住咧就做埋佢哋两个样小模型嘅公仔，就喺佢哋嗰个嗰套戏里面讲佢哋嗰个皮鞋铺嘅门口嗰度，其实都真系做得几仔细啊！有几多大家嘅集体回忆可以攞翻出嚟噶？ 咁佢目的系即系想大家去回忆一下嗰个片段啦，定系即系将佢模型化咗咧？ 其实两样都系嘅，因为始终咧即系 艺术嚟嘅。 都你绝对我会觉得系一个好优越嘅艺术品嚟噶。咁佢同时咧都会想即系推介翻啦，即系嚟紧都会有呢个香港儿童国际电影节啦。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唔同香港嘅经典港产片咧， 系 唔单止啲说话，大家可以 cap 翻出嚟嘅呢啲场景，大家都可以再睇一次啊！ 王成话将南韩剔出白名单国家，系取消原本嘅优惠待遇，并唔系禁运措施，基本上唔会对日本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韦柏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十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河内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广西沿岸至北部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9点，跌624点，成交金额534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863点，跌咗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6点，跌16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金茂4.82跌2.3，腾讯控股360.6跌9.4，中国平安90元跌3.2，友邦保险78.1跌0.6，建设银行5.94跌1毫，盈富基金27.65跌6.5，汇丰控股62.5跌5.5，信宇光学科技86.55跌咗4.85，港交所257.2跌7.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2，英镑9.472，瑞士法郎7.913，澳元5.324，加元5.917，新西兰元5.117，欧元8.6654。每百日元对港元7.3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1点，跌509点。港金现价报1345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31.69美元，卖出14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咧，近住启业村慢线嘅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跟住龙盘苑，就系受到坏车阻路影响，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咧，近住启业村嘅慢线咧系封闭噶，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跟住龙盘苑。而较早前嘅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水街。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翻观塘，近住蝴蝶谷一带咧都系车多。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财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系我钟坚啦。同财哥倾得几多就知道推广科普好多手法嘅，玩游戏都得。 世界上有乜嘢嘢，当佢静止嗰阵时咧，你系完全唔觉得佢存在。但只有喺佢移动嗰阵时咧，先觉得佢存在咧咁样。咁呢样嘢咧就系空气啦。但系当佢一喐起上嚟咧，就叫咩咧？就叫做风啦。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我系黄耀祖，阿爷改我个名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咁就梗系可以光宗耀祖啦。 我系善明。在风骚节目度讲多啲善良、善心、善意嘅事，咁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系桂花田，我喺节目度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噶。 你讲咩啊？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咯。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show 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直播室有黄耀祖、有善明、有桂花田啊！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88啦，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今日有我哋嘅点唱， 12点之后咧就会读你哋嘅点唱啦，同埋听你哋嘅电话嘅，即系咩类型嘅点唱啊，我哋都接受啊，尽量去读啦咁样嘅。 系啊系啊 ，OK 嗱，咁啊大家知道咧，唔系大家知道嘅，我哋知道啦。咁啊，善明咧即将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决定，咁啊呢个决定咧。佢到今天都未能够接受， 平复唔到啊！ 其实系真系平复唔到噶。我相信就算呢件事进行中咧，都系平复唔到。 即系一路做嘅时候都仲做紧，诶、哎，都做啦，照做啦。但系去到落实咗嘅时候咧、嗯，就会觉得，哎呀，真系落实咗咁样，系咪啊？系咪真系会有啲咁嘅情况？ 你睇下佢而家都气咳啦，系咪？讲紧嘅咧，即系善明个仔仔咧，就即将会去到外国度读书，跟住个妈妈咧要真系要放手啦，咁样等佢长大啦，咁样。但我知道咧，即系由搵学校啊，到即系其实有好多我哋嘅听众们啦，都会知道，都有好多嘅谂法，尤其是呢一阵子啊，会越嚟越多，即系究竟系唔系移民咧？小朋友去外国读书系咪好啲咧？即系真系会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咁你就经历晒呢一啲啦，而家系咪？ 系啊，咁。同埋咧，就真系未做过之前咧，都唔知道原来即系咁多湿碎嘢，同埋好多嘢都要留意注意嘅。咁、真系做起上嚟，成一路做一路学啦，一路问啦，咁啊，发觉咧，其实里面都有都几多嘢要留意噶。咁我觉得如果啲人咧真系有谂住俾啲子女去读书啊，咁其实佢话啊，我应该点做咧？咁 我首先想第一样嘢问下咧，阿善明，我见呢一排咧多咗好多移民啦，同埋升学嘅广告啊，即系嗰啲嘅广告咧就话啊，我哋全包嘅，我哋帮你做晒所有嘢。你有冇揾到呢一啲嘅升学嘅顾问咧去帮帮手咁样啊？ 事实上咧，真系嘅。而家喺嗰啲随时你揾到嘅升学顾问嘅公司啦，你去到问佢哋任何嘢，或者喺佢哋嗰啲展览当中嘅问佢任何嘢咧，佢哋真系乜嘢都会同你哋去回答。 系， 同埋你有啲乜嘢想知想成，佢哋都会帮你即刻去 check 俾你。 咁系唔系咧？你其实对于佢嗰间学校有冇兴趣，佢都会帮你噶。 系啦。佢會係咁樣， 因為鐵梯都收緊料啦。 係啦，因為我都話 咩啫？ 係因為我都係有去到，我哋仲考慮咗派緊傳單嘅聽眾添，咁係啊。咁我即係都去望下啫，望下啲資訊，即係 吸收下啲資料啦。係 啦，即係睇下而家係究竟佢成日都好多廣告噶嘛，大家喺地鐵見到好多唔少。 即其實都幫到少少嘅嗰啲升學顧問。 其實唔止幫到少少嘅，其實佢哋都幫到好多嘅，因為咧好多時啲顧問公司咧，佢哋同外國嗰邊嘅聯繫係一定有存在嘅，亦都會特別有一啲學校嘅特別嗰個關係會親密啲添。 會唔會真係可以 tailor made 到咧？即係度身訂造，即係話我個仔咧就想去邊一方面發展嘅？去邊一度讀書會啱啊？邊一間就算我揀咗一個國家啦嚇，邊一個地區咧，邊一間嘅學校咧，其實係咪咁仔細都答到㗎？ 會嘅，因為咧好多時咧當然啦，佢聽咗你自己本身嘅需要之餘，聽咗個小朋友佢而家個讀書情況之餘咧，就係話。其实你哋有冇打算佢会向边个方向发展？因为其实到佢去选择个科目嗰度咧，其实嗰个影响同埋去边间学校都影响几大嘅。因为喺外国，即系好似譬如英国啊，为主解释就系话，如果譬如话我读艺术嘅，咁佢哋咧就会有譬如可能一二三四五嘅好出名做艺术嘅学校。 系 我读机械工程嘅，咁可能 BDC 嘅学校佢嘅机械工程， 医 就喺边一度，文学喺边度咁样。佢哋会好多种呢啲嘅分类嘅。 哦，系，咁即系话边间学校嗰科系好嘅， 出位主要出色强 叻嘅，咁啊就系咁又啱数喎。 系啊，咁变咗你就唔需要话，因为我哋可能自己会上网啊，不停去抄，因为实在太多学校啦。 系啊， 咁边间打边间都唔知。咦，咁如果首先佢话咗俾你听，佢听完晒所有嘢，亦都觉得你个小朋友佢应该系向住边个方向行咧，咁已经同你分类咗。咁可能如果你系你咧，你应该嗱，你可以选择呢几间。咁跟住咧就继而咧，亦都解释就譬如东南西北部嘅气温同埋。你有冇啲特选嘅要求？譬如话好似我有屋企人喺南部嘅，咁我希望即系照顾好似好啲咧，我就希望所有嘢都喺个南部方面去选择。咁变咗佢就会集中喺南部帮我去拣啦。咁同埋亦都会分析翻喺南部嘅学校有啲咩特色啊，有啲咩利啊弊啊，咁样会解释翻俾我听。 咩都唔好讲，收费贵唔贵噶？ 嗱，其实 因为讲紧，我觉得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顾问嚟嘅，其实俾到一个啱嘅方法你嘅，咁大家都会想知贵唔贵，跟住又抵唔抵噶？ 好多人都好中意听，佢哋喺我哋呢方面嚟讲，佢哋唔会收我哋费用噶。 即系净系收学校嗰边， 佢哋只系收外国嗰边学校嘅费用噶，所以其实我哋去问佢任何嘢，见佢哋几多次做几多次 interview 咧，佢都系冇收费。 嗱，咁我即刻有啲阴谋论走出嚟啦，系咪先？会唔会佢同嗰间学校有一个特别嘅关系啊？我俾嗰个手续费可以俾少啲，所以佢就大大力去推介你去嗰间，去俾少啲中间嘅佣金啊，嗰样嘢咧。 嗱，我哋通常啲师奶嚟噶嘛，我哋都会有呢种 香港人都会咁谂噶， 我都有咁谂嘅。咁我就话，哇，佢可能即系收咗钱或者呢间个回佣高啊，咁啊，梗系拱入呢间学校啦。嗱，咁我都同样做咗呢样嘢，就去格价嘅方式啦。 真系专家，你都系一个顾问啊，真系。 你格价都系格嗰啲学校嘅学费系咪啊？ 唔止，就系咧，譬如话，因为即系市面上太多呢啲嘅升学顾问公司啊嘛。咁除咗有好朋友介绍，即系已经有一个唔错嘅服务之外咧， 因为可能 有 试过嘅， 系啦。咁跟住我自己亦都喺。隨意喺網上面啊，喺一啲嘅宣傳嘅傳媒上面咧，揾到呢啲公司，我都去咗一二三四五幾間。 其實就係聽到呢一度咧，我諗呢個真係個希望工程嚟，搞咗一年嚟嘅，應該都已經。 咁都係嘅， 聽到都覺得吃力啊！ 我上次咧就好冒昧，因為真係第一次去，因為阿仔都真係今年升中六啦，咁樣去望下，即係想了解一下而家究竟係點樣嘅程序。 嗰、那個可能性啊，咁樣 講。但係個程序係點啊？咁即係當我咧一個阿媽同埋阿仔走去嗰啲嘅展览啦，叫做星学展览，喺度行嘅时候，哇，咁多嘢嘅，咩由中学啦，咩由喺度大学之前嘅一 级预科啦，又 系啦，咩基本 A level 啦，叫预科， 系啊，都原来咧系。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係因應睇下你個仔而家讀或者你個女咧而家讀緊啲咩年級，咁你先至啱去嗰度嘅。 覺得個選擇而家咧係咪大過咧當年咧十六年前你選擇生唔生仔咧？喂，真係好似嚴重過同埋大件事啲喎，咁樣係咪？ 總之而家係好多選擇嘅，咁跟住咧又話又東南西北，真係好多間大學。我所謂嗰個表咧，你係要揾路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想去邊間望下咧？咁當然咧，佢哋嗰啲 counter 咧嗰啲姐姐啊或者係職員啊。或者有个外国人在这里或者可以即场跟你面试。 有个外国人即刻觉得好像 是 信心多了。 其实这个是心态的， 个个都有。 他好像一定是最熟悉的，他在那里读过的，我觉得是这 样。而且你会觉得这里呢他有个外国人在这里，他们认真。 好专业， 就 会 觉得 很流。好流，你真的。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想的。话在外国读书有个外国人好像好一点。 是 你摆个麦当当叔叔在这里，我都觉得好像劲了。 还有很多那些他们的宣传单张啦，甚至乎一本书啦，好多文具啦，好多嗰啲环保袋啊，抽你话得啦，你攞啦，我话我未必系拣呢个唔啱嘅，唔啱都攞啦，咁样即系唔啱都去攞佢嗰啲嘢嚟睇啦。 你嗰个攞真系可以攞好多好多好多噶，咁所以就真系咧，我觉得格价一定要嘅，即系不停自己问多几间唔同公司，问你佢哋即系对你嚟讲系冇收费咁， 远唔远咧？咁你格个价之后， 其实佢哋个分别咧都系真系各有特色噶，因为咧原来咧佢哋譬如话佢哋有啲本身嗰个同事介绍嗰个同事，佢系一个咩身份？佢有啲就可能系佢做咗呢一行好多年，不停都喺香港，即系一个职业咁样。但系原来而家有好多公司咧，真系喺外地读完书翻嚟嘅学生，完成晒所有嗰边嘅课程，翻嚟就因为亦都知道原来去读书嘅学生系好多苦恼，好多问题解决唔到嘅。 简单嚟讲，有商机啦， 系啦，佢用咗佢真实嘅经历就开咗呢啲公司，系啦，咁所以 好似有啲说服力。嗱，但你而家搞咗咁耐啦，拣定咗噶啦嘛，因为你已经拣 定咗啦，已经全部 咁最终拣定咗咧，即系点样去拣定咧？即系咁多你讲到有咁多唔同嘅顾问公司啦，有咁多嘅学校，有咁多嘅专科，价钱又唔同啦。咁最终你系根据住乜嘢去比分而选择咗而家呢一个咧？ 咁当然都要睇翻自己个仔，佢究竟佢应该行边一种方向啦？即系譬如佢选咗个科目系边几间强项先？咁然之后亦都听翻嗰个顾问公司佢介绍呢间学校嗰个利与弊，然之后自己再上网睇翻好多呢间学校嘅资料，然之后再睇翻一啲嘅评语，系啦，咁跟住咧就再自己衡量翻佢呢间学校嘅师生嘅对比同埋个质素。 我真系啊，喂，唔系话人哋推介你就喺度， 系啊，你唔好麻木地相信啊， 阿妈真系唔易做啊， 真系噶，真系。 我睇得出咧，你老公应该参与唔多噶啦，系咪？即系你系孭上身噶嘛，系咪？咁呢个参与度好紧要啊， 佢最紧要个饭得噶啦。其他啲濕碎嘢我哋女人仔做就 分工噶嘛，系咪先？系啊，錢咧就呢個嘅，行政就呢邊嘢咁樣噶嘛。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會經 经过真系好长时间真系去考虑嘅，咁亦都会真系攞咗翻嚟之后啲资料，觉得咦，或者系譬如我已经选择咗，可能话呢一定系呢三间做目标做 target 噶啦，咁最后最终点样去选择呢，就系、是、最后就有一个少少佢带领咗先嘅，就系、是、我哋对呢一间学校有兴趣，都觉得佢各方面真系都好适合噶啦。咁跟住佢仲要咧。在上个星期咧，佢喺英国亦都有专门嘅人士飞咗过嚟， 喺 外地人士嚟同你去面对面面试啊！ 哇，真系好想问， 我想话咩先？佢话 佢 特登英国飞翻嚟，可能佢长住喺香港，你又知咩？ 唔系，佢又讲到啦，我哋到咗英国咧，佢会系学校第一个行出嚟迎接我哋嘅人咯。 哦，咁又好有说服力喎。 同埋咧，嗱，我留意到佢有 我哋真系谂得太多缩数咧，同埋好唔信人啊！我哋两个 证明你消费啱嘅咁样， 证明消费系需要。 我未想到呢一点啊！ 同埋有一点咧，佢系好吸引我咧。除咗佢哋今日好哇，好似好有诚意，专登由英国飞过嚟同你哋去做面试之余咧，就系佢喺打开佢个电脑喺度同我哋介绍间学校嘅时候，咁当然佢哋嘅片一定会影到好多学生经过行嚟行去啊。 佢哋有冇笑嘅？睇下佢哋定系喊紧。 唔系，但系你会见到嗰啲学生喺度咧，全部都系你会当佢喂做妹喺度拍嘢啫咁样。但系咧，佢竟然系可以所有去到边度影到嘅学生，佢全部可以知道个名字。 哦， 嗱呢、啊這个咧 就对答到嘅、這個，其实全部都系谂机嚟噶，大制作咋？ 你识嗰个阿 Mary 同嗰个系阿 John 咧，讲啫嘛。 唔系，但系我嗱，我又觉得佢如果系咁样假得嚟，佢都好有诚意啊。佢起码谂到呢一样嘢喎。 人哋有请林记嘅，系咪先？ 系 佢有做足功课， 系 系啊。咁所以跟住咧就啊，我觉得哇，即系佢会好似好关心每一个学生，而每一个学生叫做咩名，佢都知得到。 呢个系加分嘅，我觉得。 我觉得系。真系加分嘅， 虽然你话咧，可能就啊，唔知系咪做妹啦，点都好啦，但系佢都可以话俾你听啊，即系呢一个细节。 去到咁其实都几难做妹噶啦，如果唔系嘅咧，呢场妹都抵比嘅，真系。 系啊，真系抵比啊！如果佢真系咁样，但系其他学校就未必做到嘅。咁加上咧就系 有分别嘅， 系啦，有分别嘅。同埋加上有啲咧，你上到去亦都会见到个顾问咧，佢就好读书方式去介绍学校嘅。 嗯， 系啦，咁 好似背咗稿咁， 背咗稿咁样嘅。咁我就会觉得呢啲，咦，佢真系好似系背稿，同埋佢会真系你所讲啦，佢对于呢一间学校嘅回佣可能收得高啲，咁、 啊、 所以就 sell 你入呢一间学校。 系、啊、明白。 系啊，所以你接收晒所有信息之后，自己真系再要去筛选，再去再攞多啲资料，去谂清楚咯、 不过都系好嘅，即系譬如咧，即系阿仔咧，譬如想读 engine 咁样，系、想读工程，咁即系边间学校嘅工程系好嘅，入嗰间学校咧，即系好似其实唔好话去外国升学咁严重，你喺香港啊，你拣中学或者拣大学都系一样啊， 其实 系拣 幼稚园，而家嗰啲妈妈都已经 未出世已经 interview 啦， 咁成日都系讲紧啦，即系嗰个叫 foundation 基础咧，都要稳固嘅，又真系嘅，咁啊跟住先慢慢淋水灌溉，咁啊等佢成长又出去晒下太阳，咁啊加下施下肥，咁就系咁样噶啦。 但我想问咧，你有冇考虑过咧？即系因为真系好似一个好大嘅决定，亦都真系一个好大嘅决定啦。有冇谂过自己飞去嗰间学校度做咗个实地视察先噶？ 即系好似而家嗰啲家长咁啊，会企喺学嗰啲学校嗰度望下啲细蚊仔放，即系嗰啲同学。放学究竟啊集唔集嘅咧？啲同学会点嘅咧？ 系啦，啊，因为阿田自己个心态就系当年咧，我一放学出到去学校门口咧，就折高搣校徽，折高条裙啊，即系折短佢咁样。咁阿田有呢啲有冇考虑过咧？ 其实讲真啦，即系以我哋嘅师奶本色咧，其实真系会去现场实地考察噶嘛。呢个系真系必须嘅。 即系我真系唔知啊。 我听过有个同学仔，即系佢有啲系已经喺嗰间学校读嘅，咁佢就揾翻嗰啲同学仔出嚟咧，就去就同你啲。家长去讲啦，佢话咧，最好咧吓到我死啊！佢最好你又试下同个仔咧去一去呢间学校嗰度去视察下环境，望下系咪真系即系实景同埋佢 sell 嗰时系咪唔同？ 你知啦，剪接真系有好多嘅技巧噶嘛，艺术嚟噶可以系。 佢真系咁同我讲，哇吓，会唔会劳师动众咗啲啊？话去一转都唔系平噶。 咁你话第一个好大嘅决定啊嘛，我真系有朋友试过考幼稚园啫，喺香港啊，都未去到外国。 佢阿妈谂住里面做一个清洁工睇下， 首先梗系有人有咁谂过啦。因为有得加分啊嘛，我做清洁工都好咁样。 嗰啲小学嚟嘅，小学嗰啲， 系幼稚园都有噶啦。但系佢咧做咗啲乜嘢咧？佢就真系谂住啊，我就听个个都话呢一间嘅幼稚园好，因为佢啲妈妈 group 啊嘛，有好多咁样噶嘛。佢真系咧去咗人哋放学嘅时间咧，去到嗰间学校门口。 自己親自訪問啊，嗰啲接小朋友嘅家長啊， 哎呀，我想話俾你聽，我做過呢一樣嘢， 你都做過呢樣嘢， 但係我 唔係一個人做嘅，真係 我唔係發生喺幼稚園，我係發生喺小學階段，係啦，我計佢即係由幼稚園升上去小學嘅時候，咁我哋都好煩惱啊嘛，究竟邊間學校好啊？點 好多你煩惱啫，我真係覺得你老公唔係好煩惱，有一度嘅得仔，你點解 佢佢繼續支持嗰點就得㗎啦？ 係俾錢， 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因為我哋都未必真係信曬人㗎嘛，係咪？咁啊收到啲資訊話呢間都唔錯㗎，點點，我真係。去到咧就喺翻佢哋放学嘅时间，喺门口度睇佢哋放学， 啊、 然之后睇下每一个放学嘅学生佢哋嘅表情啊，佢哋嗰个姿态啊系点样嘅反应啦、啊。 我朋友做访问添啊， 同埋跟住我就 会 拣咗，唔系、啊、我有啊，跟住再拣咗几个目标咧，我就行埋去同佢倾偈啊，真系噶，但系有啲咧初初几抗拒，会觉得你傻婆嚟啊，我都唔识你啊。 我谂而家怪噶啦，你又想问啊话，我今日答第七个噶啦，我个样好似好想被访问咁样。 唔系，咁啊真系有版嚟嘅，即系证明呢个版。媽媽同我同我誒佢啲仔女係 OK 咯，係咪先啊？如果唔係點會走去訪問啫？你個人和善先， 即係你覺得好似其實做媽咪好似、哦、哇，你好瘋狂啦，做埋啲咁樣，其實咧真係會嘅，你會真係好想知道呢一間學校究竟係表面 好。 好 啦，你做咗呢個動作啦，嗯，預期咧。 预期啊， 嗱，所有嘢因为都定晒噶啦，真系要走啦。到呢一刻，呢位妈妈你嘅心情是如何？有啲乜嘢你要做呢一个准备？就系、是、阿仔你要上路啦，咁样咧。 啊，其实个心情系真系都有忐忑，同埋都系唔系话太开心，亦都有啲顾虑啊、忧虑嘅。因为正如我所讲，就系话，我就即系当然啦，佢去到嗰边已经好担心，哇死啦，有啲咩要买啊？有啲咩唔够啊？有啲咩要预备？同埋咧系好烦，因为而家开始咧学校，嗱 你要不停去同佢做好多嘢啦，你要去做验身就攞个验身。嘅簽證啦，跟住就要有一啲嘅文件啦，跟住又會做，跟住再去攞一個 visa 嘅簽證啦。咁跟住咧要預備買啲乜嘢啦，佢需要帶啲乜嘢啦？譬如話嗰啲床鋪啊、衫褲鞋襪咧，全部都要同佢寫曬啲名啊、簽啲 label。唔係因為原來咧， 幼稚園咁嘅要簽 label。 點解咧？因為佢哋咁大個啦，喂，唔係啦，原來咧佢哋去到嗰邊咧，佢哋會洗衫噶嘛。 自己攞衫去洗嘅啫嘛，應該係係咪？ 嗱，佢可以洗㗎，佢可以選擇自己即係可能买房洗一两件细细件嘅啫，咁但系如果系大件，佢真系交出去学校咧，就一个大嘅洗衣机，咁同埋即系好似我哋干洗咁呢一个服务咁样嘅。 哦，原来咁噶，我以为咧即系自己入钱自己洗自己个机啫嘛， 佢有啲学校都有呢啲机嘅，咁就变咗你一路睇住就唔会唔见啦。但系佢哋系交咗去中央收集咗之后咧，咁然之后咧洗完翻嚟之后再同你分发翻去，佢话好多时咧都会唔见咗，同埋咧可能啲物啊得翻一只。咁所以变咗咧，你哋通常就照自己车个 label mark 翻个名。 学校附近有冇河边啊？去河边洗衫咧，叫个仔自己。 唔系啊，你记唔记得有啲好极致噶？嗰啲大陆嗰啲咧，话咧寄啲衫嚟翻嚟香港俾啲阿妈洗，再俾啲新嘅过。 咁呢个又好夸张，你唔好喺英国寄翻嚟俾我洗啊！ 如果去到咁嘅话咧，其实真系唔好嘥钱哄个仔去读书啦。即系最紧要，其实唔单止学到学术嘅嘢，都要学识咧点样长大、独立成为一个人 啊 嘛。 阿妈。学习下放手啊！ 加油啊！ 学紧噶啦，我努力噶。 我听到都戥你辛苦啊！加油啊，善明。 明亮。哦， 我有嘅壯志驕陽啊！同時間提提大家，我哋 Happy Friday 啊嘛，我哋有風騷大點唱啊！網上留言無任歡迎，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12:30之後聽你嘅電話。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有公务员今晚发起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集会的时候说，在公余时间，若果公务员以市民身份出席活动并没有问题，但认为不能够以公务员名义作出与政府看法不同的事，否则会造成错觉，觉得公务员和政府立场有分歧对着干，影响公务员持平不偏不倚的工作。他提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昨日亲自发信给公务员，重申公务员应该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初衷是服务市民，不能够被个人政治理念影响工作。另外，张建宗朝早在玛丽医院说，日前接受身体检查发现鼻腔有小囊肿，为了防止囊肿恶化，安全起见接受治疗，自己病情并没有大碍，没有影响工作，能够如常翻工。有网民发起下星期一罢工、罢市和罢课，同时在七个区举行集会，希望迫使政府回应反修例五大诉求。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形容现时动员进展良好，反应正面。他说已经向职工盟辖下95个属会发出动员通知，大部分工会理事会都通过罢工决议，会呼吁和支持会员罢工，包括运输业界等。他又说大学和专上院校工会联盟亦都向职工盟说，部分大专院校的会员反应正面。吴敏仪说相信罢工会造成不便，希望市民理解和体谅。工联会理事长王国说，六月至今情况越演越烈，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带来影响。他强调罢工是工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但要思考未来方向。大批示威者6月21日包围湾仔警察总部，外号画家的男子涉嫌当日向警总外墙和扶手电梯掟鸡蛋的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提堂。控方在庭上提出修改控罪，由3项改为9项。辩方在庭上以文件未齐为理由，提出押后6星期再处理。法院将案件押后至9月11日，辩方并没有申请保释，期间被告继续由惩教署看管。有网民发起在法院外默站声援，朝早法院大楼外有10多个戴口罩、着黑衫的人士聚集，他们之后到庭旁听。香港电台发表声明，对于网上流传一段附有香港电台台徽题为雨伞运动连农场一连串暴动他是危奇行动的短片，港台澄清有关片段绝非港台制作，并予以谴责，现正积极跟进，要求网站删除这一段伪冒短片，并会作出追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3点，跌620点，成交金额59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9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1点，跌咗17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金茂4.84跌0.1，腾讯控股360元跌10元，中国平安89.9跌咗3.3。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27度气温，相对湿度91%。直播室有黄耀祖、有善明、有桂花田。 系啊，浩仔咧就下个星期咧就会归队嘅咁样。诶、呢几日咧有一单新闻咧喺网上面都有好多讨论，尤其是系喺台湾方面有好多嘅讨论。 系啊，系 讲紧系 乜 嘢咧？就话前两日咧就呢个内地咧发出咗一个嘅新嘅政策，佢哋成日都会有好多新嘅 policy，、 啊啊、 大家都会觉得哇， 又嚟 哇咁样噶嘛？ 呢个今次真系。都覺得都幾嚴重下， 係啊，因為佢就係暫停所有內地嘅居民去台灣嘅個人遊簽證，係 啦，即係自己去咧就唔得嘅，你去得。你加參加團啦，係嘛？ 係啊，跟團你就可以去。如果唔係你個人遊嘅話咧，佢唔發簽證俾你去台灣。咁啊計翻咧，其實每一年咧由內地去台灣嘅朋友都真係非常之多噶嘛。所以大家咧就會即係有一啲嘅傳聞啦，就會話係咪啊？今年可能嗰邊有一啲選舉啊，嚇、 啊， 會唔會想唔想太多內地嘅朋友接觸到呢個民主選舉？所以咧就改政策定係點樣啦？內容係原因係點就 唔知啦 嚇、啊。 總之就有一個咁落實嘅就唔 掉咗出嚟啦。 唔发俾一个个人签证 去台湾啦，系啦。 但系竟然喺呢个微博嘅热门搜寻榜里面咧，都系同呢件事有关嘅、嗯。但有一啲另外嘅人名走咗出嚟，即系原来台湾嘅朋友最关心嘅反而系呢一样嘢。 系 系咩咧？ 台湾嘅朋友，即系佢唔会，即系佢唔关心系究竟嗰啲签证点啦，唔理 你啦，系 啦， 会唔会少咗好多人嚟啊？系咪影响到我哋经济啊？ 我都睇到新聞話佢哋咧，即係自己台灣咧都撥咗5億出嚟咧，就振興呢、這個經濟啦， 旅遊業 經濟 係啦。但係呢個咧唔係當地嘅朋友最關心嘅嘢，即係會唔會影響經濟啊？哎呀，點樣啊？點樣？點解唔俾佢哋嚟嘅？都唔會話唔關心嘅，唔係最關心咯。上網上面咧，即係最熱門搜尋咧，嗰句説話係李榮浩怎麼去台灣？ 哦、 香港嘅朋友咧，未必会系最认识呢一位嘅内地嘅歌手啦、嗯。但其实 佢 真系好 hit 过，好喜欢佢。 我谂相信应该最大注意吸引台湾人就系佢另外嗰一半。 冇错，因为咧就系呢件事咧衍生咗好多问题出嚟啊。李荣浩咧就 系 一位内地嘅歌手，咁样咧喺上个月咧已经宣布咗啊，会同台湾嘅歌手啦、明星啦就杨丞琳结婚嘅咁样。咁啊，即系话原来大家好关心嘅，唔单止就系李荣浩点样可以去到台湾。揾件杨丞琳啦，大家就会即刻谂啦。 咩？咪佢跟团过嚟咪得咯？ 系啦，一系就要跟团过嚟， 或者调翻转杨丞琳过去内地揾佢咯， 咁就得啦吓。 但 系 台湾嘅朋友可能佢想佢过嚟多啲噶嘛，系咪先？ 我唔知啊，但总之就你飞过嚟又好，我飞过去都好，而家就断咗一半咯，系咪？跟住咧有一啲嘅网民咧就即刻话，其实咧内地同埋台湾即 系 呢个都叫相隔一个海嘅恋情啊，其实都好多噶嘛。明星方面咧，佢哋即系都会话，其实你哋系咪可以组团咧？因为小朱啊，罗志祥个女朋友咧都系内地嘅朋友嚟嘅，咁佢就话，咁佢哋两个点见呢？系咪？嗱，小朱有咁忙咯。 嗱，我哋成日都话啦嘛，砌够人咧就可以自己组团啊嘛。 系啦， 咁我哋咪砌够人。 但系都好难砌到呢一个人数噶。 唔使惊，啲网民讲到好多啊，佢就话咧，嗱，汪小菲、 香港见， 同阿大 S 啦， 你不如攞香港做中转站啊。 系啦系啦系啦， 香港又少咗朋友嚟啦，呢一两个月。 系咯，唔错，我哋不如发起呢个运动。 咁系咪特区政府都要做少少嘢咧？即系叫大家喂，如果嗰边咧唔可以直接去嘅话，喂嚟香港相聚。 嗱，香港走一转跟住你就自己 香港有好好嘅酒店，有好好嘅美食，好好嘅人， 成日都话 呢排唔系好爆啊，帮帮手啊咁样，因为咧就令到大家咧即刻联想起就系、是，其实原来真系有好多咧，唔单止系明星嘅朋友嘅，系内地嘅朋友，同埋即系台湾嘅朋友都可以叫做异地恋啦咁样。但系而家咁样咧断一断，冇咗呢个佢哋内地去台湾嘅自由行嘅话咧，真系会唔会影响到大家呢一方面啊恋情啊生活啊家庭嘅咧咁样？ 唔会啦，咁佢哋都话结婚啦。哦，系咪先？ 唔系咁未结婚之前啊嘛，咁我觉得喺表面上会有影响嘅。 嗱，有人就会话嗱，你哋就宣布咗结婚啦，杨丞琳同李荣浩，你哋快啲去结咗婚，因为结咗婚之后咧，佢哋嗰个签证方面 就可以唔同啦。 系啦，就会有一啲唔同嘅。但有啲未结婚嗰啲就点啫？小猪咁又点样咧？咁样，同埋其实。 好多普通嘅市民，其實而家大家都會知道台灣同埋內地啊，喺各樣嘅經濟啊、平時啊、工作上面都好多嘅往來噶嘛。 係 呢類型嘅兩個地方嘅戀愛其實好多噶嘛，即係佢哋嘅生活可能係，咦而家棘住咗。 咁但係而家嗰啲 fans 點樣去幫佢解決呢個問題啊？ 冇得解決㗎。 冇啊，佢只係擔心 啊。你叫啲 fans 去改變內地嘅政策。 唔係，咁又唔得嘅。 解決唔到嘅喎呢一方面。 咁啲 fans 會唔會可能咧，即係一啲叫做興波作浪，就係推動佢哋快啲結婚咧？呢啲戀人， 咁佢哋小朱李榮浩同埋楊丞琳就宣布咗噶啦，都已經、 啊、 即係唔知道個婚禮會唔會褪錢啊，定係點樣啊？呢、 嗯、 個真係唔知道 啊。 但如果一段婚禮咧，一段嘅婚姻啊，真係因為一個咁樣嘅政策而提前咗，令到大家快啲結咗婚，多咗好多人結婚嘅話，其實都真係我諗 幾好事， 有關當局都估唔到啊，應該真係。 但係我覺得幾浪漫喎呢件事，突發而嚟咁，大家提早結婚有一個好好嘅藉口。 真係嘅，我覺得香港又真係冇問題嘅，係咪？大家嚟咧都係自由出入噶嘛，叫做 係 咪先？佢嚟香港就唔使話咩冇呢個簽證噶嘛，啱。但所以我覺得應該怂恿佢哋。大家都嚟香港，跟住聚一聚，咁跟住又可以搞一搞一啲活動啊，咁樣咪大家便宜幾家著咯。 喂，你呢個咧係香港旅遊大使嚟嘅喎，香港始終有你。 我哋就利用呢個青馬橋做一個即係招收點啦。 即係咩啊？ 即係我哋即係七夕咧，就會係有條橋相見啊嘛。咁我哋香港青馬橋咪可以叫做一個相見地點咯。 青馬橋美好啦，嗱條橋咁樣就唔可以嘅，我哋 即 係 做一個背景 底嚟，可唔可以喺架船度相會啊？更加浪漫啊！咁。就係嘛， 正啊！希望真係可以見到佢哋有情人終成眷屬啊！嗬。 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又嚟到咧个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呢个环节啊，做得呢个节目诶呢个环节内咧，真系了解咗即系古代嘅中国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好鬼得意。同埋咧，好多时都见到咧，好多嘢都啊嚟到今天都会系依然一样嘅噃。 例如咧， 嗯，一间去讲下， 即系贪污嗰啲咁。 我呢啲一样啦，都冇乜唔同啦，系咪啊？嗱，今日咧就唔同大家讲下古代点样测试 B B 住啦，因为我知道我士兵都不需要，我又不需要，是不是？ 你不知道的，有陣時啲嘢， 有時可能都會有意外的。 係啊，你喺度話緊自己定阿田啊？ 唔係唔係，即係話咧，即係身邊聽緊節目嘅人咧，係啊，留意一下，小心小心，唔好有意外。 我就留翻有機會生第三個邊個猴仔睇到先，係啊，等佢咧喺聽下，就真係實地測試一下係咪真係 work 係啦。咁啊，我兩位拍檔都有養狗啦， 有啊。 咁啊，即係你哋都係將好重视你的宠物，视这个宠物为家人的嘛， 一定啦， 系啦。咁啊，不过咧，我今日唔系同大家讲狗。我今日同大家讲猫，系啦。 但我想问，古代嘅猫同而家嘅猫唔会有啲咩转变噶嘛？系嘛？ 有。 即系当宠物嘅时候，点样去养佢哋？有啲咩规矩啊？呢类呢边？ 即系有啲咁样嘢咯，系啦。 嗱，以前古代嘅时候咧，猫咧就一定系只系一个工作，就系主要系捉老鼠嘅。 系。 但我觉得今天嘅猫咧就未必捉老鼠，因为未必咁多啦。同埋咧，大家已经真系以佢为一个宠物伴喺身边。 即 係 轉咗型啦，佢其實 轉咗型 啦。我啱啱未去咗英國嘅，咁我都有幾日。即係有幾日係住喺即係鄉村啲嘅地方，就同屋企人住咁樣啊嘛，即係唔係倫敦嗰邊咁樣嘅。咁啊有養兩隻貓嘅咁樣。咁我咧就見到之前嗰一日咧，只貓有啲唔舒服啊，佢就嘔翻啲毛出嚟，即係嗰啲其實係正常 啊 嘛，係咪？我自己冇養貓，我唔係最清楚啦。咁我聽到之後咧，到第二日咧，我就見到只貓咧就匿埋咗一個櫃底度咯，又好似嘔緊一啲嘢出嚟咁樣。我就話：弊啦，只貓可能唔舒服啊，咁樣喺度嗌啦。原来咧，我真系比较少嘅经验，佢哋住喺乡村嘅地方， 好少见到呢啲画面嘅。 只不过嗰只猫嗰日好乖地捉咗只老鼠仔喺个口度吐紧出嚟，哇！我嗰一刻系崩溃，因为我真系冇乜呢一个嘅经验啊！嗰个画面咧， 好大只噶， 唔系好大只， 老鼠仔细细只， 系啊！但只猫好叻咁，你睇下我捉到啊，即系有啲认叻嘅样喺度，哇！我嗰下真系毛管都冻埋啊！ 呕咗啲嘢出嚟咧，先有空间嚟嚼佢 咯。佢唔系啊，佢系担住咗啊。其实我以为佢呕紧出嚟，但其实系担住咗啊。 佢孭翻低摆喺度啫。 系啦，所以咧，我哋吓 古代系嘛？ 主席邓小平先生都有讲过一句说话：，不管黑猫定白猫，捉到老鼠就系好猫啦。系啊，大家有听过？嗱，早几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古代捉老鼠嗰啲现况啦，系咪？记唔记得话屋企有老鼠？ 我走咗几个礼拜啊， 系啊 ，miss 咗啊，我 上个星期 之前嗰， 我哋唔好讲翻几个礼拜之前，我哋讲今集啦咁。 咁啊，就讲翻有老鼠喺屋企，即系话你屋企有米啊嘛，系啦， 系噶， 即系话你屋企有钱啊， 讲紧 佢先至会入嚟偷嘢食。 讲紧老鼠系。財神的代表 是啊是啊 okay, 因為老鼠愛大米嘛，真的要吃米的，所以你家有米即是說你家有錢嘛，是啊，今天講一下古代的貓。自古以來呢，即是貓主人呢就餵食給它啦，咁餵食給隻貓，咁隻貓呢就會幫你 捉老鼠 捉老鼠 做嘢。 咁佢邊度去捉老鼠呢？就去嗰啲叫做谷倉啊，即係佢哋嘅糧響嗰啲地方呢，因為唔可以俾佢食嗰啲嘢㗎嘛。佢話喺東漢嘅時期呢，皇帝都引入貓嚟喺宮中裏面㗎噃。 因為佢哋有鼠患啊。 唔係，同埋佢個皇帝裏面嗰啲倉庫一定好多食糧啦，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養好多貓捉老鼠。 除咗要咁樣捉老鼠之外，佢仲有另一個功能㗎喎。 係咩 呢？原來嗰隻貓 都一样系捉老鼠，但系佢即系为咗啲乜？因为老鼠咧，佢唔理三七廿一，乜都咬噶嘛， 咬衫。啊因为 三都是少， 对唔住，我即刻谂咩？ 即系你意思系咩？时装大人，即系你意思系话啲猫除咗系要嚟捉老鼠，仲有一个功能啊？ 唔系，即系老鼠啊，佢都会除咗粮食要咬，佢都会乜嘢唔理三七廿一都咬噶嘛？啲猫就要嚟捉个老鼠，因为唔想佢咬到嗰啲嘢啦。 食物咯，除咗食物， 即系除咗食物， 仲 咬啲乜嘢 啦？嗰啲名画嗰啲啊，好值钱，古董嗰啲。 咦，你个样话好似佢估啱咗， 估啱一半啦，系讲紧嗰啲咧古籍啊、文献啊、嗰啲书啊，咁同啲画一样啦，即系都系嗰类嗰类堆啦，有啲名画啊嘛，好值钱噶嘛， 哇，啲经典嘅记载啦， 系啊系啊，佢话咧，即系佢话点解皇帝要即系引入啲猫喺宫中里面，就系因为佢真系要去捉老鼠，因为啲老鼠真系唔理咩咧，佢都会咬咬咬烂晒所有嘢噶嘛，佢咬完哦，咦，原来唔系嘢食嘅， 食得嘅咧， 咁烂晒。系啦嘛，系咪先咁样咯？所以咧就猫咧喺皇宫里面重要，喺古代嘅我哋嘅农业社会嚟噶嘛。农业社会猫啊，近乎系神圣嘅动物嘅一种嚟添啊。 哎呀，甚至生肖佢咁神圣都入唔到阴宫， 因为俾老鼠抢咗嘛，知得？ 哇，咁你要通知翻啲电视台啊，你逢系拍嗰啲古装片就皇帝咯，你摆翻啲猫喺度行嚟行去先啱。 唔好成日得北京狗啊嘛。 系咯，真系冇发现过呢个镜头，我都要通知下佢先。你资料搜集唔够啊？ 喂。我想话咧，好得意喎！睇翻啲文章咧，睇到咧，原来个猫字咧，大家识写个猫字系嘛？ 识， 写嚟一次睇下先。 好啊，我识 嘅 呢个字。 一撇一撇一撇一撇一豺狼咁，跟住下边一个草花头一个田咯。 系啦，嗱，知唔知点解会咁写？原来有得拆字喎， 象 都 系因为咧，其中一边咧就系苗。咁咪又有塊農田，咁所以咧就係貓同農田有關嘅。另外嗰邊咧就好似有隻貓爪咁啊嘛，就隻貓爪咧爪住塊田就保護住塊田咁。嗱我作嘅。 嗱我覺得你啱咗一半，我估埋佢先。嗱嗰個部首嗰邊咧就代表隻貓啦，咁啊去守護啲田，唔好俾啲老鼠咬啦。上面嗰個草花頭，即係好似草花頭嗰個咧，其實應該係一個老鼠爪。 哦，咦，前面多咗啲丰富幻想加入去喎。嗱， 老鼠爪嚟嘅， 猫同老鼠混合为一喎，你 唔系混合一，因为佢对抗佢，对抗佢， 捉 佢啦，喺个田里面捉佢。 我哋近唔近咧？ 即系都近嘅，都真系近嘅。嗱，唔讲又唔觉得个猫字原来系咁样吓，真系。嗱，因为咧嗰个叫另外一个边我哋叫做可以四只，你望下个形体啊，知唔知四只脚，即系嗰啲动物咧四只脚。俯身咁想扑埋去嗰个动作啊， 即系扑嘅动作， 即系去抓住， 都有啲似嘅， 即系佢趌高起身吓，想扑埋去嗰个动作咁样嘅。咁啊，嗰个边咧就系个音啊，读个字啊，系啦。咁咧嗰个音读字啦，咁样跟住咧，好似咧有只动物咧想扑埋去个动作。咁好啦，另外咧咁啊，佢话有啲字都系咁样噶，譬如炮啊都系咁噶啦，咪系有一个字边啦。咁点解隔篱系会有个苗字嘅咧？头先阿祖祖好叻仔啦。识得系个苗字，知唔知点解啊？ 菜苗、 幼苗、 苗系啦，因为点解啊？猫个功能系做咩噶？捉老鼠啊嘛！啲老鼠原来咧对啲苗咧，即系农夫种嘅苗咧，都系佢个食粮嚟。 哇！佢识食啊，最嫩啊，豆苗咧最贵就最嫩啊嘛。 系啊系啊，所以咧啲老鼠去食嗰啲苗嘅时候，嗰啲猫咪要捉佢咯。 哦， 你明唔明啊？嗱，嗰个形体咧，其实嗰个形体成个形体咧，都系讲紧只猫去 扑过去， 扑过去捉住嗰啲咬住苗嘅老鼠啦，咁，所以有只猫字就系咁样出现咯。 哦，好啊，好啊， 啊，系咪都几得意啊？系啦，咁而猫咧，即系帮咗农夫真系好多手嘅，因为咧农夫佢以农为业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一旦收成唔掂当嘅时候咧，佢乜嘢收入都冇噶啦嘛，所以咧要一只猫咧喺屋企咧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资源嚟嘅。 仲要你谂下，如果成日话嗰阵时咁多老鼠啊，佢唔系好使钱去养只猫嘅啫嘛。咁多老鼠俾佢食系咪？佢日日都单翻嚟探我，又捉到啦几期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嗱咁咧，如果冇晒啲猫咧，咁啊即系农作物冇晒咧，咁啊真系惨噶啦，嗰啲农民咁样血本无归啊。所以咧，古时人咧对猫系非常之重视嘅，重视到点啊？你觉得？ 拜佢啊！ 你头先讲咗啦，当佢 佢系神咁拜嘛， 真系拜佢啊？ 唔系佢唔系拜佢嘅，生安哥拜乜鬼啊？即系佢神好神圣啫，话呢个动物好神圣啫， 俾啲好富贵嘅嘢佢食， 帮佢着件靓衫， 宠坏佢，所以咧佢都可以帮手招财，招财猫都系咁样嚟噶， 变咗古代猫噶啦，即系讲即系唔系即系公主病嗰啲 friend， 都系农田猫啦变咗， 同埋帮佢冲凉，整张床俾佢，整间房。 嗱，其实咧佢哋咧真系对佢咧好珍而重之，同埋好隆重嘅咧。你个个人都想要一只好猫噶嘛，因为好猫先捉到老鼠啊嘛。咁点样先可以有一只好猫？你自己谂下，点样先可以攞到一只？哇！啲真系坚足到老鼠 咯，买啲玩具俾佢咩？唔通古代？ 当你旧嗰只猫已经哎呀百年归老啦，哎呀真系做完晒啦，咁啊要揾只新嘅猫翻嚟， 真系会好好咁安葬佢哋咁先。 好安葬佢之余咧，佢都要揾只新嘅猫翻嚟咧。咁佢哋古代咧，佢话啦。家家户户都有一只猫守住个粮仓，咁点解先揾到一只好猫？就一定要靠佢嘅猫嘅品种。望下隔篱邻舍有冇啲猫妈妈大肚，我就要你一只啦。我下个礼拜讲埋点样啦。 导弹达成协议，佢话北韩嘅做法唔感到忧虑，亦都唔会影响两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嘅谈判。天气方面，同熱帶風暴韋柏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在正午12點，韋柏集結在河內以東大約34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廣西沿岸至北部灣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8点，跌637点，成交金额6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9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1点，跌咗17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金茂4.83跌咗2.2；腾讯控股359.2跌10.8；中国平安89.8跌3.4；友邦保险78.5跌1.65；建设银行5.94跌1；盈富基金27.6跌7；信宇光学科技85.6跌咗5.8。汇丰控股62.55跌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英镑9.456，瑞士法郎7.904，澳元5.325，加元5.916，新西兰元5.116，欧元8.66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7点，跌咗513点。港金现价报13,36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30.84美元，卖出1,43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由于呈祥道咧路面有障碍物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中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噶，就系、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啦，路面有障碍物，中快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挺好的，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一点。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经常做体能运动，唔单止可以消脂，仲会预防抑郁，喐一喐，健康啲，人都开心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喂，的神啊，的神， 喂，点啊，乐， 你知唔知施培系点样减压噶？ 点咧？ 网购咧对我嚟讲可以减压嘅，不过我个方法就系咧，我通常摆晒喺购物车之后，然后过咗一个礼拜，你真系好想买你先买，咁咧最后有减压，但系咧又唔使俾钱。 喂，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先？ 哦，几好、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陈俊士认真做 ，Dixon 施培阿乐莫莉。 我系黄耀祖。阿爺改我个名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咁就梗係可以光宗耀祖啦。 我係善明，喺风骚节目度讲多啲善良、善心、善意嘅事，咁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係桂花田，我喺节目度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㗎。 你讲咩呀？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囉。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点唱。 是啊，无任欢迎啊，网上留言啊，还有啊，今天就 Happy Friday 嘛，是不是？直播室里面呢就有善明，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在这里。 是 OK， 好啦，我们开始点唱啦、 啊、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 ,FX 和 233-6453。 这里就 Lisa， 他就说甜甜早上善明啊，你们好啊，我呢想点唱给我老公 Ricky 听啊，因为下个星期三咧，七月初七是农历生日，唔使惊，即系一讲到农历七月咧，大家就会好惊噶啦嘛。 但系七月初七系七夕啊嘛，即系话咧 两个意思啦，就有 系好浪漫嘅日子嚟噶。 死啦，我唔知道七月初七系七夕。 七夕啊，系你而家唔知啊，因为你 我今日话你知啦。 啊，好多谢大家。 你嗰日要陪朋友去街街。 系啊，嗰日咧仲系有 Ricky 嘅农历生日喺度咧，阿老婆仔啊 Lisa 就喺度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话要减肥成功，系嘛，仲想多谢咧佢老公对佢哋家庭的付出，不单止爱护他啦，同埋两个仔仔啦，最紧要咧就系要他日日都要开心，好冧啊！爱佢一万年咁话，多谢晒我哋读出啊！佢系Lisa， 系啦，跟住呢一度咧又叫妈妈娘啊，佢话早晨啊三位，就特别系阿士明啊，你要保重身体啊。跟住我睇到呢句我都吓吓，佢话因为咧农历七月，跟住原来初七。 哦， 佢都系讲七月初七， 哦就系、是、七夕啦，系咪？ 系啦， 今日系啱啱踏入咗农历七月啊嘛，系咪？ 系啊 系啊， 咁下个礼拜三就系七月七初，七月初七 系啦。咁成日都话鬼门关大开，即系有两个日子噶嘛，一个咧就系初一啦嘛，跟住一个就系十五啊嘛。 系咩？即系今日系好麻烦。 其实话踏入咗七月咧，就已经系叫做一个系比较麻烦嘅月份嚟噶啦。 阿神婆，你信噶嗬？ 我都宁可信其有嘅，系啦。咁喺七月份咧，就系好多大事啊，或者唔好咁多夜街啊，唔好特别有啲乜嘢喺呢啲时间做啦，唔系咁好咯。咁就跟住咧就讲紧就唔系话净系得两个日子嘅，即系讲就话咩大开就讲啊七月十四嗰晚大开大门咁样。其实咧就系话嗰日咧嗰个十二点咧就系佢哋唔玩埋咧就差唔多闩门啦咁样。但其实我哋如果喺呢啲咁样嘅，我哋嗰啲叫商学家啊嗰啲儒家咧都讲紧，其实整个七月份都系一个比较麻烦月份嚟嘅。咁但系如果过咗七月十四嘅日子， 佢好权威啊，佢讲到，好似喺度讲紧咧，嗱，你哋属猪嘅朋友咧，你哋今年咧就系啊猪年就要小心啦，本命年啦，即系之类嗰啲 friend。 阿祖，你俾一俾嘅日子嚟，我同你算一算佢。 我农历初五嘅，我唔系我农历五月嘅， 系啦， 系啊， 系啊，五月系咪初五啊？端午节啊？ 唔系初五。 唔系我真系讲头先睇到好似好笑咯，佢即系讲啊嗱，仲有阿善明啊，你身体保重啲啊，嗱嚟紧农历七月啊，跟住 其实中间有个标点符号嘅， 其实原来农历七月。 初七咧就即系下星期三。讲翻个点唱嘅，其实佢话系喺佢嘅新抱仔阿青青， 哦， 青青啊，青青的婆婆啊。王老太太生日嘅大日子， 新抱嘅妈妈， 新抱仔青青嘅婆婆， 婆婆啊， 王老太， 阿 王老太太生日嘅大日子，咁我哋一家人咧，同埋阿孙女青青咧，孙婿乐乐，咁啊祝婆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咁啊日日同阿公公拖住手仔饮茶，请三位唱首生日歌啦， 好啊， 好啊， 一阵间，哦，我仲谂住一次过唱添。嚟一二三，你嚟啊！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新寻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完咗啦， 今日 Happy birthday！ 咩婆婆先识听 Happy birthday 啊？ 佢听咗几廿年啦，嗬！ 你谂下， 佢听最多次就系我哋， 未必会识得其他嘅英文，但我谂 Happy birthday 点都要识啲。 系啦，同埋就算你嗌紧交嗰阵时咧，你无端端讲一句 Happy birthday， 跟住大家都会 化解咗啦，系咪？ 都会化解， 跟住就唔再嬲啦。 同阿神婆讲嗰啲咧，阿志。神婆讲啲点样化解一个唔开心嘅事，讲声 Happy Birthday 啊，咩都解决到啊， 即系 讲声夹中指啊， 仲有啊声我爱你咁就得噶啦。 睇下同边个同边个讲 啦。唔系咁，你唔好难，我对住你两个拍档，我讲我爱你嘅， 我可以噶，阿祖我爱你啊。 好啦 ，Happy Birthday 啊， 我回唔到佢。 系啊，嗱，生日嘅唔止佢啊，呢度有另外一个生日嘅点唱啊，有阿 Wyman， 佢咧就话啦，甜甜、阿祖、善明三位好啊，佢咧就想点唱俾咧听日咧就会生日嘅老豆听，唔好。挂住打机蒸焗蟹，唔识系咩？ 即系佢老豆成日打机啊！ 系啦，叫个老豆唔好挂住打机蒸焗蟹。另外咧，唔知道系啦， 系有啲意思。 可能系打机嗰啲会遇到啊，豪仔唔喺度，唔系豪仔系知啊。佢话另外咧就要点埋俾阿妹嘅男朋友阿乔 Hinson M K 强嗱，佢就咁。我加翻个逗号俾佢啊，因为如果唔系佢阿妹咧有三个男朋友嘅，另外咧就要点唱俾阿妹嘅男朋友阿乔。仲有 Hinson M.K. 强， 喂，我听都系有三个男朋友， 我加咗，佢真系咁写，我已经加咗，仲有噶啦，已经帮佢，因为佢哋都系咧八月之星嚟嘅，要生日快乐，麻烦晒三位读出啦。佢话咧，另外啊，最近咧有太多政治意见嘅听众咧，一直批评各个节目嘅主持人，新闻咧就不断播，但系要主持人禁言，希望各个主持人撑住，多谢你嘅支持，威文。 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3等紧大家。 今晚想当恬静。听到只得耳鸣，彰显我的不镇定。我脑内跟逐转逐转地转入最怀疑色，所有散失的爱情，变质的友情，于记忆中过剩，放大到像引导我逐秒逐秒步向死刑。当人步近难边，抬头未见上天，残余力气就快熄灭。当留下欠人烟，回眸尚有明天，人留下去才叫光年。更挨过最锥心的说话，我没有害怕，人只怕是怨念萌芽，就败给这刹那，败退后去好吗？真想有些念挂，人真些不算。心里好想快乐，他也许很渺茫，这躯壳即将脱落， 也继续撑下去，为了望见处处是有光，痛苦得要命，今晚都需要赢，不可以输给这病，我要是这日跳下去，就永没有办法打赢。想原谅我懦弱，想从来没有受伤，人从未变成死不将，想疗愈这内伤，来年若再回想，能含着笑回顾。总有一天都退下，我没有害怕，人只怕未等到进化就败给这刹那，振作下去好吗，看没有出路吗，才可信血恨来年会结疤，而在这角落还种满鲜花。 是啊，佢念啊，有边个唱啊？有 Leslie 姜丽敏。 好，继续读点唱啦吓，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啦。另外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嘅、 啊。收到个 fax 啊，佢话主持人你哋好 ，Hello， 淑仪啊，8月6号咧系佢个好朋友啊 Janet 嘅生日啊，祝佢咧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可唔可以帮我带唱只生日歌过佢啊？万分感激你哋。 好啊，头先都唱咗啦。呢度咧就有阿波。Lia 佢就话咧，风雨过后面向晴天啊，讲得好啊。佢话嗰刹那咧就系每当变幻时，希望咧点每当变幻时呢一首歌咧俾全香港嘅朋友听。佢话希望可以快速变得更加好，更加愉快啦、 嗯， 再冇愤怒，再冇仇恨。我谂啊，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希望啊，解决嘅一日啦吓。 跟住你又话襟花吹啊，咁佢话咧呢两周 襟花 系啊，襟花吹，可能襟花吹襟花，应该可能译翻就吹金花。佢话呢两周咧，我屋企咧有喜事啊，咁我孙仔出咗世，不过咧就要留院一个礼拜。 哦， 咁不过咧，终于 系系嘛？ 诶，可能系照灯嗰种咯。 佢冇大碍嘅， 佢冇问题，因为佢话终于今日8月1号出院啦。 好嘢， 系啦。咁爸爸咧就生日翻屋企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太老爷嘅保佑。咁希望咧就播首身体健康俾佢两父子听。 系啊，呢首歌如果我哋揾到嘅话，播埋俾你听啦，善明。 系啊，多谢。 只想身体健康，系啦。 真系坐喺 panel 个位嗰人都系中意唱歌 嘅。我哋唔系好想咁样嘅，其实 想新嘅坐喺个位。不过喺呢度，我想多谢有个 Anna 啊，佢好关心啊，佢啊听到我今朝讲咧话肚饿，佢话咧就不妨试下咧光酥饼，但系就我唔知得唔得啦吓，咁但系我都多谢你关心啦， 系咪制住佢等佢帮下你咧？ 其实唔止噶，我呢边咧仲收到咧有听众咧就系话咧都系听到话善明你肚饿啊，跟住佢就话咧可以试下饮嗰啲咧透明色嗰种嘅汽水， 哦，系啦。Okay.嗰啲叫做 透明色汽水， 唔系啊， 哦，定系嗰只健康饮品啊？ 七唔系啊，唔系健康饮品啊， 哦，我知，哦，一齐 保乜乜， 七个人饮完就好，系吊起嗰个啊，又或者说完之后咧，哇，会变咗碧绿色啊，嗰个咁样啊，佢话咧呢个方法咧系一个导游嘅朋友咧教过佢噶，而佢自己试过咧都话得。 哦、 即系我嗱呢个嗱，唔知道有冇咩科学根据啊？ 即系透明汽水啊，吓都系、那個、 透明汽水啊，吓、 哦 okay, 两边都得啊。 唔系认真嘅，咁啊，即系大家可能佢啱佢又未必啱第二个嘅，系啦、 啊。 不过 我谂就算饮咗一罐汽水都唔会令到你会死嘅，咁样系咪 ？OK， 好啦，咁啊，津康就话你哋好啊。佢话今个月佢屋企有三个人生日，哇，犀利啊！八月之星，佢有佢自己啦，有佢新抱啦，仲有佢个女啊。咁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同埋最紧要咩啊？ 情正常住啊嘛。好啦，祝大家都生日快乐。 啊，呢个好紧要啊吓。另外呢度咧有 Winnie Young 啊，佢就话咧，风骚三位你哋好啊。本来原先咧，琴日咧电话约好咗时间咧，就睇夜诊咧，就睇呢个街症嘅，因为佢琴日 message 咗我哋嘅，就系话咧，即系但系因为咧八号风球啊，咁啊本来礼拜三咧就去睇夜诊嘅，但系就冇得睇啦。佢就好唔舒服，之后咧就焗住去咗 A&E， 因为咧唔想入院啊，希望用你哋嘅力量咧喺最后嗰份 X-ray 报告里面可以正常咁样咧，听日咧就可以成功咁样出院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即系都想我哋帮佢打打气啊，因为而家咧佢就入咗喺呢个医院度留医嘅咁啊，希望佢可以快啲好翻啦。佢系 Winnie 啊， 好事噶 Winnie， 好快好翻嘅。嗱呢度有 Sunny Wong 啊，佢话早晨啊，我想点唱啲歌咧就俾翻香港嘅市民听啊，因为咧佢话佢而家咧周末都唔系咁敢出街，佢话因为咧即系都知道好多香港人都好似好难挨啦，咁啊希望香港咧可以快啲回复正途啦。 系、啊，今个星期咧即系暂时去睇啦，星期五今晚又有啦，星期六、星期日咧都好似有一啲嘅公众集会嘅情况啊，唔同嘅区域都有啊，咁亦都讲到咧八月五号下个星期一啦，即系又话会唔会有一个大罢工啊，或者一个不合作运动会出现咧？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即系呢个周末要出街嘅话咧，都真系要留意住社会啊唔同嘅情况啦。 Okay， 好啊 ，Teresa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咧我啊将你哋嘅节目啊，你知唔知做咩啊？ 做咩啊？ 摆咗上神台度供奉， 系咪要细细声讲嘅？ 我哋由香港将佢传到去佛罗里达州啊！ 哇， 去到嗰边啊！ 佛罗里达嘅朋友，你哋好， 你好啊！佛罗里达州嘅你好。系啦，佢话送咗去俾佢嗰个喺佛罗里达州住嘅家姐，同佢分享咗。佢话咧时差嘅关系咧，佢而家咧，佢话佢哋晚晚咧都有听我哋做直播噶。 因为我哋朝头早就佢哋夜晚嘅时间， 系啊，大家一半半啦， 系啦，食完饭， 陪住你去食饭啊， 系啦，咪食完饭整佢听我哋节目咯，佢应该差唔多就。 哎，又好听又好笑啊！佢话咧过咗嚟放暑假啦，就嚟咧又要翻就嚟要翻香港啊，真系唔舍得家姐。佢希望咧，你哋咧真系每晚都陪住佢，等佢咧开心每一天噶。多谢你啊！ 我一定啦， 传到咁远啊！ 系呢度咧有一个比较特别嘅点唱啊，好少咧会收到一间公司俾我哋嘅点唱，系啦，系一间会计公司嚟嘅，名啊唔讲啦，但系佢就咁讲嘅，佢就话早晨啊，全香港嘅市民好想咧点一首啊 relax 嘅歌俾全香港嘅市民听，希望大家咧日日都要开开心心咁样啊。另外佢做咗个温馨提示， 系咩啊？ 可能因为佢哋即系一间会计嘅公司啦。佢话你好想同今日咧要去到税局咧讲 deadline 即系指日啊，今日就系 deadline 啦，就要交文件嘅朋友讲声加油啊，咁样即系报税，原来今日系 deadline 啊。我唔知道我交咗啦，我就 唔同嘅， 哦系啊， 应该系咧有啲唔同啩， 我唔知啊吓。咁总之大家要。要交税，谂咩唔想讲。 唔系你要交税之前，你都要去之前自己去报咗先嘅，系咪？ 唔系，同埋你能够交税都系应该系感恩嘅。 系啊， 但系想唔想交税另外一件事啊嘛。 你应该交俾边个啊？系边个部门？ 交俾香港电台啊！ 好啦好啦，今日咧系啊，八月二号系咪？咁有好多人生日嘅，咁啊有一个咧系好多年咧冇喺香港过生日嘅玲姐生日啦。咁啊大蔡生啦，即系佢老公啦；细蔡生即系佢嘅仔啦；蔡小姐咧即系佢嘅女啦。祝啊老婆啦，同埋佢妈妈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咧佢喺香港咧都系生活愉快嘅。 记住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1872388啦。点唱12:30之后听你哋嘅电话。 情爱太过寂静，其实我很想改变，但无办法。几多风光，相信会有几多报应。期望很公平，其实不公平太可怕。我妄想想得一朵野花，在今晚摘下，在今晚枯野漫漫，将各位可爱面容全部换去。从来幸福的记住，随时来决定，满足的记住，你就快叹息，似书亦快胜 信一切已经锁定，仍怀疑任何事也要默认。其实我想叛逆人类，建造了这么多夜吧，用尸首集合多千心的野蛮吗？等我进入枯木难留在乱世，再去结束它。从来行过非记住，随时来平静满足不记住，你就快叹息，是输赢败胜，未够透抢抢走过未有过的，用荆棘刮下狂我接近，要变异时代是在我地，谁赢了你？ 手吹毁太多宿命，而重头为明日再去尽力。其实我爱上公平。 泳儿啊，呢首歌叫做《野木兰》，系啦。咁我哋嘅电话今日点唱啦吓？电话号码系 18723888。 我哋嘅 fax 号码系 23396453。 哎呀，叻啊！士兵已经抄起晒啦。 多谢大家可以继续嚟点唱嘅。 系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有公务员今晚发起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集会的时候说，在公余时间若果公务员以市民身份出席活动并没有问题，但是认为不能够以公务员名义作出同政府睇法不同的事，否则会造成错觉，觉得公务员同政府立场有分歧对着干，影响公务员持平不偏不倚的工作。另外，张建宗朝早在玛丽医院说，日前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鼻腔有小囊肿，为了防止囊肿恶化，安全起见接受治疗，自己病情并没有大碍，没有影响工作，能够如常翻工。大批示威者6月21日包围湾仔警察总部，外号画家的男子涉嫌当日向警总外墙和扶手电梯掟鸡蛋的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提堂，控方在庭上提出修改控罪，由3项改为9项。辩方在庭上以文件未齐为理由，提出押后6星期再处理，法院将案件押后至9月11日，辩方并没有申请保释，期间被告继续由惩教署看管。有网民发起在法院外默站声援，朝早法院大楼外有10多个戴口罩、着黑衫的人士聚集，他们之后到庭旁听。泰国首都曼谷发生多次小型炸弹爆炸，据报至少2人受伤。总理巴育指示警方彻查并加强保安，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曼谷警方说，其中一次爆炸的威力导致市内一个商场的玻璃爆裂，而东盟会议现时正在曼谷举行。日本决定将南韩剔除出简化贸易出口手续的贸易白名单，将会对南韩加强出口管制。日本经济产业上世耕宏盛说，将南韩从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设置优惠待遇的白名单国家剔除，有关政令修改将会在下星期3公布，今个月28日实施。世耕宏盛说，将南韩剔出白名单国家是取消原本的优惠待遇，并不是禁运措施，基本上不会对日本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3点，跌652点，成交金额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9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1点，跌17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金茂4.82跌2.3，腾讯控股359.2跌10.8，中国平安89.65跌3.55，友邦保险78元跌咗0.7。建设银行5.93跌1.1，盈富基金27.55系跌咗7.5，信宇光学科技85.9跌5.5，港交所257.2跌咗7.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07.05，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964点，跌576点。港金现价报1336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31.72美元，卖出143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已开始艺术团体选民登记。在今年6月28日献报刊载的指名艺术团体，请在8月9日或之前为合资格的会员和雇员登记做选民。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s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同声同鞋亲亲嚟。 谢谢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都有烦恼， 子女遇到问题，父母应该要先聆听，然后给予反应，跟住先至要提出适当嘅问题，引导小朋友去思考，咁样先至可以帮到子女正确咁样面对同埋解决难题嘅。 有时翻学遇到问题，想翻屋企同爹哋妈咪讲。讲冇两句，佢哋已经开始话我，搞到我都唔想讲。 有冇试过咧想帮小朋友，但就越帮越忙呢？有时候小朋友咧想同父母倾诉，父母都仲未听清楚，就急住俾意见，小朋友就会觉得父母唔明白自己，以后就唔会同父母倾诉噶啦。 有时见到爹哋妈咪想过嚟帮我手，但系佢哋好似唔知道我要啲乜嘢咁。其实我真系想爹哋妈咪可以帮到我。 父母可以点做？一，慢慢听，我哋先至可以真正了解问题。第二，给予反应，多啲讲。系啊，同佢哋多啲眼神接触，咁样小朋友先至知道啊，我哋真系关心佢哋噶嘛。最重要就是父母愿意听，俾仔女觉得父母重视自己，这样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生你。 阿祖啊，你只摩尼公主咧识做啲咩噶？ 哇，佢啊又贪玩啦，又好中意扮靓噶。啊，咁你嗰只 Hutchie 咧又点噶？ 哇，佢犀利啦！我叫佢行下行，企下企，唔叫佢递手，佢都成日递手噶。 哇，咁好好啊！ 系啊，喂，阿田啊，咁你咧？ 系我嗰啲咧都系一样噶，同你一样咧，叫佢行下行，企下企，又贪玩又贪靓噶。 吓，阿田啊，乜你有养宠物嘅咩？ 啊！诶、欸，我讲紧系我阿华、阿诺诺同荣荣啊嘛， 咁都系嘅。其实听开节目都知道，佢哋系好听你话嘅。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有善明、有黄耀祖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好，继续点唱下。Mona 咧就话你哋好啊，今日想点唱俾妈妈听。佢今日嗱75岁生日啦，生日快乐啊，伯母！ 哇，75岁好开心。 系啦。祝佢身体健康啦，精精神神，平安愉快，亦都咧希望为香港祈祷咧，希望尽快回复啊！我哋昔日嘅都市啊，好繁忙啊，和谐社会啦，咁样大家唔好再憎恨大家啦，咁系啦。OK， 呢度咧就有君君啊，佢就话咧呢排屋企咧发生咗件唔开心嘅事啊，觉得好似成个世界咧都唔同晒咁样啊，因为屋企只狗仔咧就去咗天国，心情咧好难平复啊。唯一安慰嘅咧就有老公啦，亦都有豆豆。陪住喺佢嘅身边啦，因为老公知道佢咧就唔开心啊，所以决定咧再领养多一只嘅狗仔，觉得咧虎仔咧会好开心，佢哋有咗呢个决定嘅，所以咧想喺呢一度咧点唱俾佢老公同埋屋企另外一只爱狗豆豆听啊，多谢佢哋咧永远都喺佢嘅身边。最紧要咧就系点唱俾喺天国开心跑紧嘅虎仔听啊，爸爸妈妈会永远怀念你。君君唔好太唔开心啊，我相信咧即系明白一定是不容易接受的屋企的宠物，很多人都会当是屋企的一份子，是家人来的嘛。但如果有你的老公有另外一只狗仔都陪着你，我相信呢离开了的虎仔一样会继续感受到你的爱的。 是的，我们用开心这样去怀念他。好了，跟着这个点唱就是 Cocktiwa， 他说希望呢、就是、香港人呢就、大家呢都是、平心静气，多一上一上大家都开心啦。另外都有二零的点唱，佢就话咧啊，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佢嘅妈妈蔡老太嘅生日，咁希望祝妈妈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仲有，亦都系希望我哋唱首生日歌送俾佢妈妈听噶。 啊，头先都唱咗啦、，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蔡老太。 好，嗱呢度咧啊 ，Eileen 咧就话你哋好啊，今日咧8月2日咧系佢嘅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先。咁啊，希望咧身体健康啦，香港咧快啲回复翻繁荣盛世，每个周末周日咧都系开心快乐嘅。 系啊，呢度咧有 Amy 啊，佢就话靓仔靓女主持们，你哋好啊！8月9日咧， 多谢 就系我个仔啊，朗朗10岁嘅生日喺度咧。Amy 咧就想祝佢个仔仔咧要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啊。 喂，仲有啊，呢度又讲个拍档啊，曾志豪啊，佢话佢8月1日生日， 唔系啊。 我呢度讲嘅 11月几先生日， 哦，咁可能佢记错咗咯。 唔紧要啊，当佢提早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咯。 佢叫 Orange 喺度提早同阿豪讲生日快乐啦。 okay. 曾志豪生日快乐。 OK， 叫佢收嘢系一样嘅。 喂，收啊收啊。 好啦，阿 Gobi 咧就话啦，佢爸爸咧啱啱完成咗通波仔嘅手术啊，安心晒。佢话咧而家咧要留院一日啦。佢话感谢各位医护人员嘅帮忙，多谢晒佢哋。 系啊， okay. 我哋咧嘅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 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同我哋点个唱啊！ 好啦，电话里面有听众啦 ，Hello， 欢迎快活人阿姨， 阿姨， 喂 ，Hello， 你好阿姨， 你系咪阿姨啊？ 系啊， 你系咪阿姨啊？ 你系 Amanda， 我知道啦。 Hello，Hello， 你好。 仲有祖哥哥同埋闪明姐姐喺度啊！ 我系 Amanda 个女啊！ 你系 Amanda 个女，咁你叫咩名啊？ 阿姨咯，系咪啊？ 蓝蓝 是 啊，婆婆呢由第一代呢我哋风骚白云呢已经支持到今天啦，佢个女啦 ,Amanda 由做女呢开始呢就 BB 细个开始听到而家大个有埋个女啦。 有埋蓝 蓝。即 系 蓝蓝。 蓝都打埋电话嚟。 哇，好嘢啊， 多 谢你哋支持啊。 生日生日。 哎呀，生日快乐、啊。 咁你有啲咩想同婆婆讲啊？ 系啊。 身体健康。 咁你会唔会同婆婆庆祝啊，蓝蓝？ 会。 系啊，食晒佢啲蛋糕系咪啊？ 你负责吹蜡烛嘅啫，应该系咪啊？ 去旅行、啊、 哇，犀利啊！ 去边度旅行啊？ 断咗线好似， 唔系 泰国， 去泰国几时去先？ 听日， 听日去。 不如咁啦，嗱。你唱隻生日歌俾阿婆婆听，咁咧等佢咧开心下。哦，原来个孙女咧识功叻叻唱生日歌喎，好唔好啊？嚟啦， 好，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婆婆。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啊，要听电话同婆婆打电话俾你啦，我估应该系 婆婆喺后边啊。 Hello， Amanda， 你好， 你好， 你好， 喂， 系啊，你好啊， 喂，桂芬甜啊， 系啊，你好啊，唔好客气啦， 你认得我系咪啊？ 我梗系认得你啦，你三个同台一齐嚟听风骚 啊！啊啊，我中意你哋啊，阿祖啊，做得好好啊， 多谢晒，多谢晒。 同埋阿建明咧，建明以前咧做个主持，我已经中意佢噶啦。 哇，好多谢你啊！ 因为善明把声好特别噶，好中意佢啊， 娇地啊， 系啊，好好啊， 多谢晒你啊，咁啊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啊， 继续支持香港电台《收快活人》啊吓， 好，多谢晒，多谢 晒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我都觉得好感动嘅， 一听到佢哋嘅声已经觉得好温暖，好开心啊， 多谢咁多嘅听众咧，一直都支持我哋啦， 系啊系啊， 多 谢 ，OK， 继续听我哋听众电话，《风骚快活人》点唱 ？Hello， 你好，你系 俊熙。 我是俊熙啊， 系啊，暑假都系咁噶 啦。你好啊，俊熙，你几多岁啊？俊熙， 我九岁。 九岁啊 ？OK。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想点唱祝我星期日翻嚟港台嗰度上呢个不得了剧场嘅堂，可以顺利咁。 咦？咁你知唔知你礼拜日会见到祖哥哥啊？即、就、系、是、我啊？ 我上个星期见到。桂花田姐姐， 你上个星期见到桂花田姐姐，你上个礼拜又有翻嚟咩？ 系啊，我几时翻咗嚟啊？ 系啊，佢都唔知喎。 系好似见到你嘅， 俊熙啊，唔系啊。 但我肯定你下个礼拜，你唔系嚟紧呢个礼拜日真系见到我喎。因为到祖哥哥上堂教你哋点样咧，通过广播剧去做戏。 哦，好啊。 你乖唔乖嘅，俊熙？ 梗系乖啦，又唔系点样入选啊？ 我 哋 我等佢自己答 啊 嘛，阿妈唔好成日搭嘴啦，俾啲细路发表下啦。 系啦，俾啲小朋友发挥。 俊熙，你会唔会乖 噶 咁样？ 喂，系我谂住答嘅时候，其他人已经答咗。 我唔怕嗱，记住咧，上堂咧唔使有压力嘅。我哋今次咧，即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搞呢个不得了剧场啦，都希望咧俾多一啲嘅机会小朋友喺暑假嘅时候发挥你哋所长。就算未必系做得最好都唔紧要，呢个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噶嘛。 系啊，好难得嘅机会啊！佢哋咧经过即系几关几仗咧，先嚟到呢个参加我哋呢个广播剧嘅一个训练啦，咁样噶。 不过我相信阿俊熙已经有所得着。你睇佢听佢讲嘢咧，对答啊都好好口才，好好淡定啊。 系啊，想唔想做广播剧啊？ 想。 想啊，咁我哋嗰啲问题，你下次答咧，答多几个字，唔好斜话想唔想噶喎。 喂喂，俊熙啊，你上次已经上咗堂啦，系咪啊？ 吓，听唔清楚。 你上个星期啊，你话上咗堂啦嘛，系咪啊？开始。 系啊。 系啊，你想你可唔可以话声俾我听咧？即系你上堂嘅时候学到啲乜嘢啊，俊熙？ 学咗乜嘢系广播剧咯？ 系。 之后就。去后面攞咗啲纸笔，之后画啲古仔，之后咧就同个 Miss 讲咯。 嗱、哦，你画咗啲公仔，自己系讲个故事，系咪咁啊？ 吓？ 是不是啊？即是自己画完个公仔之后咧，就自己讲翻个故事出嚟，是不是咁啊？ 系啊。 啊，开心啊！ 开心。嗯。 咁我星期日就见你咯，俊熙。 嗯， 好啦， 你认咗祖哥哥啊吓， 系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啊，就点唱晒俾所有咧，即系呢个不得了剧场嘅小朋友听啦，系咪？ 多谢俊熙， 我梗系认到，因为面试嘅时候都系祖哥哥帮我面。 哇， 哇， 阿妹 认 得你啊！ 喂，静鸡鸡啊，你觉得祖哥哥点啊？ 睇咩都搞笑， 睇咩都唔正啊！ 祖哥哥好搞笑系咪啊？ 系啊。 祖哥哥高唔高啊？ 一般啦。 嗱。 细路仔真系好， 你叫俊熙啊嘛，我记得你， 同埋 讲真话嘅， 好持平啊，好持平啊。 俊熙又话个 tips 俾你听啊，你跟住嚟紧见到祖哥哥变咗啊，佢因为佢黑咗啊， 系 啊， 变 俾一嚿炭啊。 星期一见你啦，拜拜俊熙， 拜拜， 你答如流啊。其实嗰一日咧，我哋见到咁多嘅小朋友咧， 好难拣啊， 好难拣，因为佢哋真系个个都好可爱、好醒目，同埋好有心。我觉得呢个最叻嘅就系做足准备功夫先至嚟。呢一个 系，但系我想知道你哋以乜嘢去拣佢嘅咧？ 我梗系以貌取人啦，讲笑啫， 讲笑啫。我哋都系即系有啲评审喺度嘅， 有规矩嘅。我自己会加多一样嘢嘅，就系通常譬如小朋友真系唔会一嚟就做得好噶嘛。但如果我俾咗啲提示佢，佢可以跟到指示，有尝试再去做嘅话咧，我一定会加分。 即系话反应快都会比较吸引多啲。 会啊，系啊，同埋聆唔聆听到人哋俾你嘅意见咯，呢个紧要噶。 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All back 唔系讲紧个发型。 All back 一下禁制已就位，同感觉大家都归位。All back 不会为你再下跪，如今我在这里立誓。 Alan 话回想起前嗰几年咧，有啲时间都几迷失噶，自信心好低落啦。但系随住日子同埋 Mr 之前嘅十周年回归，加上人大咗啦，佢觉得有一种翻嚟啦嘅感觉同埋决心，于是就有今次佢新歌 All Back 呢两个字出现。今次系鲍志伦加上 Joe Boy 作曲嘅，填词有梁柏坚 ，rap 嘅部分同埋编曲就系 Joe Boy， 今次由 Joe Boy 鲍志伦加上 Keith W。今星期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鲍志伦嘅 All Bac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就话你哋好啊，今日想点唱俾佢妹妹啊，今日系佢嘅生日嘅大日子，喺度想祝佢咧生日快乐啦。咁啊，又系希望我哋可以唱首生日歌，我哋今日都唱咗两节啦吓。嗰、那个妹妹啊，楠楠都唱咗只生日歌噶啦，咁 系啊，好啊，生日快 乐。好啦，跟住呢度有嗰个系叶姨啊，佢话咧早晨三位，八月六号星期二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咁希望咧生日愿望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妈妈身体健康，同埋咧希望咧香港尽快回复平静咯、啊。OK， 好啦 ，Kitty 咧就话。大家好啊，希望大家日日都开开心心，香港咧唔好再有咁多冲突啦，希望可以一切平安嘅。阿 Prady 咧就话啦，甜甜阿祖善明你哋好啊，佢话咧佢系阿飞仔，想点唱咧俾佢个朋友傻婆听，系啦。 阿飞仔点唱俾傻婆 听？傻婆听系啦。呢个八月五号咧系佢嘅旧历生日啊，希望咧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嘅。 好中意呢啲名字啊，即系呢条街度大嗌傻婆咁样。 点啊，飞仔？跟住成家人拧住面边。叫我， 我唔系傻婆，叫咗你，唔好再叫我傻婆噶啦。 O、okay, K， 好，听电话啦吓，电话里面有 ，Hello， 你好， 林小姐， 我系林小姐啊， 林小姐你好。 首先咧就祝我侄女林子佑今日生日快乐嘅。 O、okay, K，Happy Birthday， 同埋我个大侄女咧就八月十五号生日快乐嘅。 系， 同埋祝埋我自己七月十四生日快乐。 你自己系农历七月十四。 系啊，系啊，系啊。 哦， 你睇下佢都几咁尴尬， 唔尴尬，你会唔会觉得反而系几特别噶？ 嘛，嗰日生日 系啊， 你起码有龙眼。 系啊，系啊，我当时都笑啊，嗰日生日咧好多礼物收噶。 哎呀，佢真系笑咗几十年噶，真系啊！好彩觉得笑，真系咧，如果唔系咧，即系好彩百无禁忌，大家带嚟。 系啊， 林小姐，你细个嗰阵 百无禁忌噶啦， 但你细个会唔会？即係覺得有啲尷尬咁樣噶，因為係農曆七月十四。 冇啊，覺得好特別咯，話俾人哋聽七月十四生日快樂。 反而唔使記我個新曆生日，記我農曆生日啦。係 啊，都記㗎，個個都記得我生日快樂。 係啊，同埋相信真係一講俾人聽，大家都好記得你幾時生日，同埋邊一個喺呢日生日。 幾個朋友咧都係。七月十四生日快乐噶， 哦，真系啊，旧历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旧历噶， 俾你点埋唱，祝埋佢哋啊，叫咩名啊？佢哋 系啊，我啲朋友嘅老公嚟嘅 ，OK OK， 朋友嘅老公。 总之农历七月十四嘅，我哋今日都唱俾你听。 好好好好，多谢 晒，多谢晒林小姐。 而家同你讲咁多， 好啊，你卖嘢， 我卖嘢 ，OK， 系啊系啊，听咗你哋廿几年噶啦，有开始听到而家噶。 多谢晒，多谢晒， 你卖咩噶？ 发型用品， 发型用品好啊，你做多 啲 生意啊。 我啲客生日，租埋俾我啲客听啦。 好啊，好啊，多谢你， 好啊，好啊， 拜 拜。最紧要佢铺头开咗个，我哋收音机可以捉到嘛， 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咧，系你听到佢临尾嗰下咧，系一收线就讲唔好意思，我谂应该系有一啲人咧喺度等紧要俾钱啊之类嘅嘢。 做紧生意啊！ 点唱紧俾佢听？点唱紧俾佢听啊？ 系啊！ 好 ，OK， 继续听电话。Hello， 风水快活人有卢太。 喂 ，Hello， 卢太 ，Hello， 系我系卢太啊。 你好啊。 好，你哋几位主持都好， 系，多谢你好。 我今年咧，我又再打过嚟嘅，我个仔生日八月三号，我旧年又打过噶啦。 系， 你哋好好啊，好欢快，记唔记得啊？我想我问我个仔姓咩，叫咩名？我话叫阿仲啊，嗰、那个啊。 系啊，OK， 好啊。 我睇我嘅记性就负数嘅，对唔住，真系未记得住啊。 你好叻啊！你打完一年又打第二年咁样。 系啊， 咁、我打过好多次，我啲。女生日啊，女婿生日我打过，不过抽唔到。 哦，系啊， 唔紧要， 即系唯独是阿仔生日你就抽到啦。 你补足翻佢哋咯。 系啊，好幸运啦，我一年都抽到。 摆到明咧，跟住咧啲阿女就喺度话：阿妈你啊，变心啊你。 好明显，我哋呢个节目系制造一啲咧家庭纠纷嘅。 唔好听佢哋讲啫，佢哋同你讲笑嘅啫。 你要讲下笑啫。 系啊， 因为我咧就有几个都系一个。第二孙女咧就上个月廿六号生日，我打过打唔通， 系冇办法，我哋太多听众，系啊， 系咯，听啊，我日日都听噶， 多谢老太， 多谢晒。 嗱，而家一次过点唱翻宝典又好，预祝又好， 好啊， 你一次过讲好唔好啊 ？O K， 我个仔都有听你哋噶， 多谢啊，多谢啊， 因为佢开紧工都听嘅咁，我今日打电话俾你咧，佢。天日生日，八月三号，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开心啲啊咁咯。 系啊，仔仔叫咩名啊？ 阿仲啊， 阿仲啊， 阿仲啊， 我睇你记唔记得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咁仲有咧，你话仲要你有其他嘅屋企人噶嘛？不如都一次过点埋唱俾佢哋听啦。 大女咧就九月，同埋有个第三女婿又系九月生日嘅。 系啊， 阿女叫咩名啊？ 我就平时都打唔到啊，我打过噶啦，我有。 好，今次讲定先咯。 咁啊，预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好唔好啊？ 系咯，希望你哋唱首歌俾佢哋听啦。 好啊， 好啊， 好开心，好感谢你哋啊！ 感谢，多谢，多谢，好啦。 我哋都好感谢啊，卢太，你哋咧一直都咁支持我哋。 好，多谢电话，好啦。 thank you 卢太， 多 谢 卢太，拜拜， 拜拜，拜拜。 OK， 听最后一位电话啦 ，Hello。 风骚快活人你好， 风骚快活人严太系嘛？ 喂，系啊，严太啊， 你好，有咩想点唱啊？严太， 哎呀，阿祖伯，我今日咧，我个女婿啊，文家栋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啊！ 家栋系咪啊？ 系啊，我哋而家同佢庆祝紧啊！ 点庆祝啊？晏昼就 早庆祝庆祝， 食紧凤飞啊！ 哇，正嘅， 边个请啊？ 啊？ 边个请啊？边个俾钱？阿女 边个请？诶，是但啦，边个请冇所谓啊！ 最紧要食得开心 咁就叫阿女婿请啦。 喂，凤飞多唔多嘢食啊？ 啦，冇所谓啦。喂，我俾个听，俾个听电话。 好啊，嚟啊，家栋。 食紧嘢啊！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快啲，快啲。 Hello， 家栋，生日快乐！ 喂。阿女嚟嘅， 你阿女， 我系严太个女婿个老婆。 哦，即系你 系 严太个女咯， 女咯， 严小姐。 文太， 文太，文太你好，因为文家栋啊嘛，你老公我哋都知好熟噶啦，其实我哋 系啊。 阿文太，你老公生日，有咩想同老公讲咧？ 想祝我老公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搵多啲啦。 吓， 仲有一句未讲。 系啊，要买多啲包包俾你啊， 搵多啲，跟住啲钱俾晒你啦，梗 系。系啊， 系啊。 今日咁好。都约埋啲阿妈啊，跟住即系同嗰家一家人去食自助餐咁。 系啊，一家人食饭咯。 咁你而家食到咁饱，今晚食咩啊？ 吓？ 唔食噶啦，食埋今晚个餐噶啦。 系啊，食埋今餐餐噶啦，一餐够噶啦。 系啊，喂，阿家栋做生日啦，呢个老公仔咧嫁得过噶，系咪啊？好开心系嘛？ 系啊，因为。 佢系一家之主啊嘛，靠佢噶啦。 系啊，佢系咪笑住噶？而家听紧你呢句说话，定开始有啲流泪啊，眼角嗰度流落嚟咁滴出嚟啊？ 梗系会啦，你几咁开心可以同埋个外母一齐。 喂，其实好难得噶，女婿生日，跟住同埋个老婆，跟住同埋阿妈，即系个外母一齐去食自助餐。 咩啊？我阿妈都有咁做噶，佢女婿生日咧，搞到好大件事噶。 系 系啊，因为我女婿，佢女婿肯顶我家姐啊嘛，顶得住啊嘛，系咪先？ 阿文太，咁啊，俾你。同个老公讲一句，有啲咩想同个老公讲啊？ 老公讲一句啊？ 系啊，你同你老公讲一句，你有咩想讲？ 同我老公讲， 系啊， 你同你老公讲啊？ 我同我公讲咩啊？ 讲一句心嘅说话，好想同佢讲。 心中说话， 嗯， 在心中啦。 好，收到晒噶啦，喺度咧，帮我哋 生日快乐吓，身体健康。 Thank you 文太 ，Thank you 严太 ，Thank you， 多谢，多谢。 Sundown and they all come out. Lamborghinis and they rented hummus. The party's on, so they're heading downtown.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 come up, and they wanna know what you're about. Me in the middle with the one I love, and we're just trying to figure everything out. We don't fit in well, 'cause we are just ourselves. I could use some help getting out of this conversation. Beautiful people, top designer clothes, front row of fashion shows. What you do and who'd you know inside the world? Beautiful people, champagne on roll up nose, bringing up some broken. 好像首歌咁啊，希望人人都系一个 beautiful people。 系啊，仲有一个嘅点唱 啊，系啊，佢一定要追赶，一定要佢啊。 阿俊啊，就 message 嚟啊，佢话我同 Linda 咧想讲一声嘅，就系爱佢一个。虽然咧你系大我20年，但我唔介意嘅。其实所有嘅爱啊，即系家人嘅爱又好啦，情侣嘅爱、夫妇嘅爱都好啦，应该系冇啲乜嘢世俗嘅谂法， 冇界限， 冇界限嘅。 爱呢个字咁大啊嘛， 系啊，真好大爱啊吓。 系啊， 好你都多谢阿四明啊，呢个日子咧为帮忙吓，希望咧你喺听日嘅旅程啦，同埋八月尾嘅旅程咧都系一度顺利愉快噶。 一定一定嘅， 多谢你嘅支持， 多谢大家，拜拜， 好啦，拜拜。